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后任教行政长官办公室主管罗范昭芬说，增设两位的副司长可以加强行政领导，改善行政立法的关系，强调不会影响各局长和两位司长的接触和沟通。罗范昭芬在报章撰文指，两位副司长都有明确任务，同时直接监督两个或者三个相关的政策局，向司长负责，再由司长按需要安排任务。相信增设副司长可以提高施政的成效。警方继续调查元朗大堂荔枝山庄一宗涉嫌阻碍公职人员执行职务的案件，案中三名年龄介乎40至58岁的被捕男子获准保释候查。六月下旬向警方报道，地政总署人员昨天下午的2点几到大堂荔枝山庄的士多啤梨园巡查，在违规建筑物张贴告示，但被村民阻止。政府车辆被人用沙包堵塞，期间亦都有一部私家车驶到，阻挡住政府的车辆离开。警方接报到场，拘捕三名男子。美国星期一是阵亡将士纪念日假期，金融市场休市，欧洲股市就普遍先升后回。伦敦富时100指数收报5356点，升4点。法兰克福的 DAX 指数跌16点，收报6323点。巴黎 CAC 指数是跌4点，收在3042点。希腊财政部表示，当局已经向国内四大的银行注资180亿欧元，完成资本重整。财政部声明说，注入资金可以令银行回复资本充足的水平，确保他们可以在欧洲央行和欧元体系获取流动资金。美国总统奥巴马在阵亡将士纪念日发表讲话，指出除非绝对必要，否则不会再派美军上战场。奥巴马在亚灵顿国家公墓向一班退役的军人和军人的家眷表示，经过10年在战争阴影笼罩下，终于看到曙光，撤回驻伊拉克的美军，而在阿富汗的美军亦都即将回国。奥巴马说，今年的阵亡将士纪念日是9年来首次在没有美军在伊拉克参战和殉职的情况下度过。卡塔尔首都多哈的商场星期一发生大火，至少19名的外国人死亡，包括13名的儿童，当中一个是中国人，另外有17个人受伤。据报是商场里面一间幼儿园起火，当时有20个儿童，分别来自西班牙、法国、日本和菲律宾，有7名小童获救，4名幼儿园的教师死亡。火警发生的时候，商场内的火警钟并没有响起，洒水器都没有运作，伤者大部分都是救援人员，暂时未知起火原因。发生火警的商场在2006年开张，是多哈个受欢迎的购物和消遣场所，设施包括酒店、主题公园和溜冰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约27度，吹清劲的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零散骤雨。现在录得温度25度，相对湿度88%。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逢搭正及搭半播出。 Now 新闻台系本台嘅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咦，做乜港铁站咁多人嘅？喂喂喂，靓仔，做紧咩啊？ 喂，唔好阻住我打大佬啊！免费 WiFi 2个月，唔系唔打啊嘛？ 咁笋？ 系啊，你用紧咩台都得，超简单就可以免费用到 WiFi， 2个锅板啊！ 劲喎、 啊、！PCCW Mobile 俾你真正免费试用 WiFi 2个月，全线专门店同客户中心仲有人教你点用，详情请致电2888-8789，优惠需受有关条款约束。 Hi, I'm Sue Pollard from Annie the Musical, and you're listening to DBC, Digital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Annie 5月31号隆重公演，指定电台 DBC 香港数码广播全力支持。 No more hard knock life for Annie. Lucky kid, she's out. They're free. Running free in 玻璃的茶杯，还声于文。 大家海洋公园试下，提名邓小平攞呢个诺贝尔和平奖，我担保啊，嗰啲纸打到大勾针啊！ 大班谢景汉、林毓华开咗咪啦，想听？仲未买机？快啲去快图美 Ideal Radio 科讯电脑 Ninky Tanky 人气电器店 Panasonic 以超低价港币180元购买原价280元嘅 DB348 数码收音机啦！行快步去买啦，唔系又听迟一日噶啦！ 黄伟文的前因后果， 为咗推销梁振英嘅五司十四局，罗范招芬频频出席立法会。但到赴会舌战群雄，失意官场，今日卷土重来，协助梁振英成功夺权。理论上应该一吐污气，意气风发先啱啊！但系镜头所见，仍然都系眉目怨恨、言辞计较，冇一副赢家嘅风范，面容揦住，痛苦扭曲，心里面都一样会揦住揦住，痛苦扭曲。从面相上睇，罗范招芬出咗咩问题呢？江湖相识都是从三庭入手，再睇六虎、四毒、五岳，分析佢嘅性格特色、五官成败、罗范篇、人篇、性格篇、思想篇、际遇就自然篇，唔系好好就系好坏，悲翼上扬有冲劲，但太阳就变咗躁动啦，物无美恶，过则为灾。中国人讲求中道，否则优点往往就成为缺点，眼神阴晴不定，思虑心点染逆心，是自以为是的表表者，一旦问心无愧就勇往直前。以伦代表思虑，以觉代表行动，以诸代表福气，他有觉无诸，即是执行力强但福薄，所以行事躁动招怨，是非缠身。这个是江湖相法，孔子上人有另一套标准和方法，《论语为政篇》有一段上人之学，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言受灾，人言受灾。孔子观人之法是视其动机、行动经过，再阅读他是否安心。孔子说这样去看，边有人走得甩呢？西方就认为性格创造命运，乜嘢嘅性格自然有乜嘢嘅际遇。项羽之败并非败于刘邦有张良之计，韩信其兵，他刚愎自用，目无余子，有范增不能用，所以先有垓下之围。天下无敌的勇夫输给一个流民无赖，原是天数，并非偶然。罗范悲剧在于他的心结不解，一日不解，即使法案过关，他一样愤愤不平，心怀怨毒。 强制性能源效益标签计划已进入第二阶段，除了第一阶段规定的冷气机、雪柜和悭电胆之外，第二阶段纳入的洗衣机和抽湿机都必须附有能源标签。一级的能源效益是最高的，悭电、悭钱又环保。由现在起买这些电器，记得留意能源标签。 你听紧嘅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嘅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冇人可以向立法会施压嘅。 嗰啲新架构，我哋希望系全体通过噶吓。 呢个架构重组方案咧，系需要有预备方案嘅。 咁但系我要同佢讲就系，我哋唔系橡皮图章嚟嘅。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吴志森、林毓华。 7:40啊！啊， 咪开声啦！7:40而家就系、是今日系5月29日星期五。 冇错，直播室有系林毓华啦，有 Q 仔，有吴志森，有李锦鸿嘅吓。 咁啊 ，Q 仔今日就梗系想同我哋讲 iBond 啦，系嘛？吓 iBond 我就系一路翻嚟嗰阵时听嘅啲即系评论啦，即系好多，我觉得即系全部都错咁就系。 点解会全部错咧？ 即系无端端譬如大公报咁由呢个 iBond 就讲到又发展啲咩人民币债券市场啊，即系又伊斯兰债券啊。喂，严格嚟讲。iBond 其实唔系债券嚟 嘅 ，iBond 唔系债券，个名都系债券， 都叫债券 喎， 系咯， 系啦，即系当然呢个名起得好啊，与通胀挂钩嘅债券啦。 你解下啦，点解唔系债券先？ 香港人曾经因为债券咧就嗨咗镬好大， 就系雷曼，但系唔系债唔系债券嚟嘅， 系咯，我而家一样咁噶 ，iBond 都唔系债券吓， 唔系债券，即系点解咧？凡系投资系咪一定有风险先？ 系， 买呢个 iBond 啫，基本系冇风险嘅。即係一定係有1% 最少， 政府已經保證咗你 有啲證明咧，就係即係成差唔多 10% 添啦，係咪？加埋即係通脹，一個通脹之上再加1% 俾你， 係冇錯， 都係個風險啫嘛。除非呢個即係政府倒台啊，執咗粒啊。如果唔係的話咧，你實有錢收係咪先？ 啊， 喂，既然實有錢收咧，其他債券有冇咁嘅即係相同條件？冇啊，人民幣唔冇啊，有兑匯風險噶嘛？ 係啦，冇錯。 伊斯蘭債券全部都有風險噶嘛，企業債券啊，或者美國國債啊，全部有風險噶嘛。咁所以变咗你严格嚟讲咧，其实就等于派钱。 但系你呢个前提要揸到到期，然后先就可以派到嗰个钱。 三年啦，系嘛？ 系嘛？ 系啊，揸到系 嘛？都揸到到期咯。 同埋六个月派一次息啊嘛。 但系中间如果你要买卖嘅话咧，即系你等钱使啦，所谓啊，你买卖嘅时候咧就会有个风险喺度，即系话会 买卖好疏落啊， 疏落。 你其实好难套现嘅， 卖唔到出去。 即系如果你买咗之后咧，就差唔多做定期咁上下啦。 所以 你 唔好视为一种投资工具啦。 但系定期都有个好处，就系你必要时真系请人冧楼咧，你宁愿唔要息可以攞翻啊嘛。但系呢球唔得，分分钟咧你要照价掟落去咧，你会蚀本啊。 冇错啦，就系咁。 既然系咁的话。当然呢个特区政府好心啦，即系其实系体恤万民啦，即系而家即系咁难搵钱，年年派钱俾你。 但我想问下，通货膨胀啊嘛。 如果系咁的话，嗱个先嘅条件就系你一定要有钱买先系嘛， 1万蚊啦， 即系你冇钱去认购，即系冇得分啦，系咪先？ 冇错。 如果先嘅条件你咁的话咧，又想俾1万民咧，可能一个更加好嘅方法，以前做过，就所有打工仔嘅强积金，你不如年年派啲，将呢100亿派俾好过啦。 系。注入强积金户口。 其实。 喂，你唔记得咗？ 你点啊？财政司司 你唔记得咗个财爷？ 我知 追过一次啦。 喂，上次唔同 灰头土脸就系咁样嘅，大佬。 唔系你要计下个前提，因为上一次点解你派钱咧，俾人搞到即系闹到即系临头，就因为咧你系赚咗大钱，你系想派钱俾人，点知就派咗钱就唔即刻用得嘅。但系今次呢个系包装嘅问题啫嘛。呢个其实而家你反而如果你推出呢个 iBond， 因为你咁讲就好易嘅啫，你唔使直接住户口，就将呢个 iBond 俾晒所有强积金。即係優先俾係強積金， 即係有強積金户口就有啦。 喂，最近大家公布咧，強積金嘅回報好低嘅，知唔知啊？都冇呢個9%。 係 咁，既然係咁的話，你點解唔將呢100亿，即係通過凡係香港仔買嘅強積金咧，其中一個選擇咧就選擇投資 iBond， 即係 咁即刻得益啦。 即係唔使抽， 你唔使申請添啊，免咗幾多嘢係咪先？ 但好多唔係打工仔，好多可能佢嚇冇強積金户口，變咗嗰班人就點算咧？ 啲主婦咪話係咯，冇 咁你咪變咗你咪睇下。 數量咁多，其實打工仔多啲喎，即係打工仔兩萬三百幾萬，香港勞動人口係370幾萬， 嗯， 係咪啫？咁你即係其他有資格去嘅投資者，即係講真數埋，我諗都唔。即系都最多系100多萬啫， 咁啊公平啲添， 公平啲啲多啲啊，所以我觉得呢个咧 手做简单啲唔使。 其实就系特区政府考立名目出嚟咧，就系为自己面阵贴光。不可惜咧，系迟来的春天，到呢个针权就系落台啦，先至咧觉得系做翻一件好事。 喂，但系阿 Q 姐，我又唔系好明啊。第二次啦，嚟街帮，第一次嘅时候咧，嗰啲咁嘅财经演员啦，吓成日佢唔睇好啊，冇意思啊，咁啊得嗰几厘息啊，买唔买都罢咁。喂，今次又唔系噃。个个都扑晒出嚟，又话曾建仓，我睇见有个访问，攞几百万啊，攞几百万出嚟申请啊，咁样 仲可以大包围啦，呢个另一极端啦。 喂，讲真，喺而家呢个咁嘅艰难时势，任何财经演员啊，去推销任何嘅投资咧，几乎咧九成九系会输噶嘛。有咩温阵咧？推销 iPhone 系咪？俾我做财经演员，我都系推荐你买 iPhone 啦，系咪？即系包赢系唔会输噶， 系咪？出现即系曾建仓嗰种情况，可能好多即系即系大 master 咁，大把钱去大包围，咁你变咗冇咗个原意，希望系俾啲普通嘅中产阶级吓，一般嘅小市民唔系好懂投资，又冇多资本，$10,000可以入到场，帮助佢抵抗通胀。话而家你变咗又见咗大家爱嚟做食斋茶饭，边个原意又唔同咗咯？ 唔系，就系因为想俾普罗市民啊嘛，就系普罗市民。你知唔知而家打工仔即系连$10,000都可能冇，同埋个储蓄咧，佢$10,000留喺度，留喺嚟个银行应急。咁你不如咧将即系将佢已经自动要俾嘅个打工仔系咪自动都要最低消费都要俾$1,000，即系呢个强积金噶啦，一年工即系供$12,000，等于应该手系咪先？你不如俾好过啦， 唔系最低消费， 唔系最高消费， 唔系最高消 费， 最高消费 吓。但系差唔多好多人，大部分都要俾捐$1,000嘅，差唔多系咪？咁既然系咁，即系每一个啲打工仔都有$12,000，即系捐咗落去，你不如就系当佢就买咗。一手 iPod， 佢话你储啊，俾捐出嚟啊，捐咗啲冇噶啦，吓！ 嗱，进一步讲系讲到，譬如今日好多评论都讲到系啊，嗰个债券市场，香港譬如系咪都有一个即系较大嘅空间俾香港人，即系有一个比较上稳健啲嘅投资嘅门槛？即系而家发觉咧，好多人即系记得咁多财经演员咧，即系大家咧香港嚟讲，你好似唔投资咧，就好似系一定会蚀本咁样吓，咁形成 咁又真人投资 蚀本通胀，即系你唔投资好似就好似即系完全都唔属于香港人咁样，但系咧发觉投资。其实好多人咧真正赚到钱系少啦吓，咁债券市场会唔会一个比较系好嘅出路咧？ 唔系咁，香港不嬲都有债券市场嘅，即系过去香港政府都，即系你都可以买香港政府嘅债噶嘛，都有嘅，人民币债都有，不 问题 嗰个，但系嗰个回报太低啊，即系回报太低，通常1-2%，咁加上有通胀，实际上都系蚀嘅，所以好多人咪唔抛。第二就系债券本身流动性低啊嘛。真正买债券如果真系有钱嗰阵咧，佢唔使买呢啲债券嘅。 唔系呢啲债， 你买企业债券好啊，譬如你买黄长实嘅债券、新鸿基债券嗰啲回报高好多嘅。不过普通人又买唔到。 有一个声称话佢交 门槛，要又系啦。 股票嗰个咧，佢咪话靠买债券最稳阵 咯。哦，系啊，咁咪间接咪得咯？你间接买嗰啲即系债券基金咪得咯？即系而家有啲就用咁嘅方法啊嘛。 人债嘅前途点啊？人债， 人债咁你。人债前途，你咪即系问紧中国嘅前途咯？ 而家谂住即系 中国前途啊嘛！ 周年可能系又有啲送礼啊嘛！ 你问人民币嘅前途啦，问中国嘅前途， 咪即系问咗中国前途咯？你以为中国前途好掂？ 讲起即系中国前途咧，就系临近六四咧，有啲话题咧，亦都要去点一点啊！阿林伯呢方面有咩嘅资讯提供俾我哋啊？ 冇啊，我咪教啊黄蓉达话咧，有本书一定要睇嘅，叫做《邓小平嘅时代》。咁咧，我就知啊，本书咁大本，我啊，梗系唔会由头开始睇咧。一揭去六四嗰度睇啊嘛。有一段几精彩，我就话俾佢听咧，就系、是、喺呢、這个吓六四嘅时候就话陈希同咧就同埋呢个李石明嘅回报咧就话咧， 呢个小 伟斯 嘅呢 个 事，咁咧就话咧佢哋咧惊住要孭镬啊嘛，咁所以咧就将呢个系示威嘅严重程度咧就夸张咗嘅， 即系方步军。 咁呢时候咧系基于呢个咁嘅理由咧，邓小平咧就梗系。资料输入错啦，输出嘅行动嘅决定一定系唔正确噶啦。 即系一个说法就 系赖 四二六社论咩必须其次先明地咩话咩否定动乱咁咁上下啦吓，就系、是、因为两位呢个市长同埋市委书记方报军情嘅结果吓。 不过讲开啊，即系傅高义教授本书咧，咁有本书咧就可能都为即系吓，话陈希同讲翻啲。佢认为佢要讲说话啦，即系就爆破边个本书咧？仲讲陈希同咧，今日几间报纸引述到，佢冇去 报过呢个军情，使冇见邓小平咁样。 其实我觉得呢个咁嘅讲法系有少少帮阿邓小平开脱，因为点解当时嚟讲咧，好似一个系北京市市长，一个系北京市委书记啊嘛。咁你即系除咗佢两个之外咧，其实嗰阵时仲有即系成个北京仲有好多政治局常委啊，咁有赵忠仁喺度咧，有个李鹏咧，咁你冇理由净系听阿两个人讲，你就做一个决定，而家嗰个理论上都应该系个政治局常委嘅决定嚟噶嘛。 系啊， 虽然系后来人都知道咧，根本就阿邓小平系拍板做，同埋咧，大家唔好忘记咧。最后决定咧就要用血腥镇压呢个即系天安门广场啦，系呢个邓小平失踪嗰两个礼拜自己私下决定嚟喎， 系啊， 系完全系拜 pass 晒嘅政治局常委，啊、人大啊嗰啲全部系即系全部拜 pass 晒。 大家记得万里， 大家可能唔记得系啊，即系当年嚟噶 嘛， 系啊，当年嚟讲其实喺个学运里边咧，有人提出过咧叫呢个万里啊唔好翻大陆，喺海外组织个流亡 政府， 然之后否定啊邓小平嘅决定啊嘛，因为佢决定唔系真系即系唔啱啱常规噶嘛，又唔系国家决定，亦都唔系党嘅决定，系佢自己个人决定嚟噶嘛。 有另一个说法就希望万里 讲人治噶嘛， 万里翻去开人大常委啊嘛，去否定邓小平嘅决定啊嘛。 所以中国政局好得意啊，即系讲真，即系当年即系搞即系六四嗰阵时，我都觉得喂，如果中国里边有一个够胆嘅强人啦，系咪先啦？喂，点解邓小平要失踪咧？如果当时呢个够胆嘅强人，例如好似赵紫阳，佢够胆咧，即系枪毙啊邓小平咧，咁啊成个历史改变噶啦。唔系讲笑，真系历史就系咁样。 中国政局其实一言以蔽之，净系留即系、就是、停留喺呢个帝王时代。其实系咁啫嘛。你嗰个所谓个强人，嗰、那个强人咪就系个皇帝咯。 同埋现代嘅政治嘅转变，你睇翻啦，譬如呢、這个四人帮落台系靠乜嘢？咪靠呢个宫廷政变咯， 你叶剑英佢拉人咯， 系收买咗汪东 汪东兴咯， 汪东兴咁你搞掂啫嘛。而家中国都可以随时出现咁嘅政局噶。 所以今年嗰个六四咧，除咗系香港啲即系例行嘅仪式嗰啲咁嘅烛光晚会，就其实几本书嘅出现咧，亦都令到翻你嗰嗰个历史嘅现场， 系 有更多嘅历史嘅分析，同埋更多脉络出嚟。咁呢个系有助咧，譬如话香港嗰啲后生仔，而家我哋要啊平反六四，要了解真相咧。大家要做功课噶，即系好多嘅材料，好多书系要睇，唔好单凭啲影像或者系一啲好简单嘅一啲嘅睇法。 都咁讲， 先可以咁念。 好，我有个睇法，即系六四其实有两个意义嘅。嗱，一个意义咧就是当年嘅历史嘅真相。咁而家当然好多后生仔，譬如今年见到好多九九出嚟啦，有啲根本未出世，有啲当时一岁两岁。但系六四仲有另一个意义啊嘛。凡系所有嘅历史，即系如果我哋重温历史， 执大翻现实 咧，就同而家现实嘅政治结合先有意义啊嘛。嗱，呢个可以解读到点解咁多后生仔，香港咁多后生仔咧，其实嗰阵佢都未出世都唔关佢事，到而家嚟讲都关心六四咧，就是、因为其实你一个实际嘅感受上，你都会觉得咧，喂，23年前嘅中国，同而家我哋今天面对嘅中国，甚至香港已经回归成中国一部分啦。其实有好多地方里面咧，好微妙地咧，其实系差唔多嘅啫， 倒退啲啊嘛。 即系你既要鉴古知今，亦都能够吸取历史嘅教训，睇到个因为嗰个历史的延续噶嘛吓。即系今日历史系今日嘅成分就系历史嘅延续落嚟噶，咁所以既了解历史，可以睇到中国整个即系政局转变啊。所以到最后翻就系你个政治改革翻个老问题。 系啊，但系仲有一样嘢咧，香港嘅角色好特别嘅。即系呢几年啦，呢十年啊，自由行之后咧， 好多出版 啊，六四晚会啊， 多其他活动， 六四晚会啊，六四游行咧，就见到好多讲国语嘅人喺度，而且咧，佢哋嘅表现同我哋香港人好唔同嘅，佢哋嘅表现咧 更加激动系嘛， 佢喊得好紧要，我见到有 领导人嘅角度啊，点解会将香港解读成为呢个颠覆基地咧？某程度上系啱，我同佢角度，但系 所以啊，谂 下真系会颠覆佢啊嘛。 刚才推本书啊，跟住即系啊爆破篇本书都系六月出版， 系啦，就引一班人嚟，有个 月效应。 有个 package 嘅 系嘛 啊嚟到就 自由行， 自由行去扫货 shopping 血拼之外咧，就要买书。 嗱，如果你系喺湾仔度咁行咧，沿到呢个系洛克道咧，好多嘅地摊嘅报纸档咧，大部分摆嘅咧系杂志同埋呢啲关于内地嗰啲所谓揭秘嘅书好。 最热而家咪薄熙来咯， 咪呢啲系即系等于大轮落嚟买奶粉一样，呢啲系精神奶粉嚟啫嘛，一来买奶粉， 呢啲唔会假噶， 呢啲唔会假。 唔知真系唔知啊，嗰啲书编得好粗糙嘅，有啲你见得到 啲系好赶赶出嚟嘅， 水系市场产品啫， 好粗糙嘅。但系咧，佢哋都系要。有啲说法就带唔到返去嘛，就点呢买咗。 但你又唔好忘记。 喺酒店啃晒佢。 即係中国好多嘅历史变化里面呢，成日都要借外面嘅东风㗎喎。你譬如今次呢个薄熙来事件呢，你知唔知事源呢，成个薄熙来事件系出发点由边个开始嘅。好啦，唔知道，我知道呢，即係呢啲系嘅港党话俾我听啊。 点 呢，如果大家记得呢，唔知大概一两年前呢，好似有一场赌波啊。 嗯， 即係唔知牵涉到俄罗斯定乜鬼嘢，即係做假波之类嘢呢，系由外面开始揭发。咁点解呢个王立军呢系会即系出咗事呢， 佢原来据闻咧，王立军就系全国赌波中心嘅头嚟。 吓、啊，佢话呢啲真系内幕。 原来佢系爱好叫重庆赌王啊， 真系内幕嚟 嘅。所以因为有外压力，一引翻落去，一先出事。咁然之后引呢个调查，制造咗佢同阿婆呢度嘅矛盾。嗯、然之后咧，佢为咗保护自己，先走入去美领事馆，就向即系中央求救。嗱，佢冇向美国领事馆咧爆发任何嘅内幕，而系翻净系要求咧保送我去北京。佢系揸住我喺度嘅料，咁咪立咗功，咁咪。呢、這个怼冧都摆落， 唔系呢个咩啊希活咩？唔系因为希活嘅死咩？ 希活嗰啲系希活要阿王立军讲出嚟，啲人先知道有个希活啫。 历史成咁讽刺喎，一件好大历史转变，大家好严肃嘅睇，其实背后嗰个转变 偶然嘅啫， 好偶然，可能一个即系太监啊，一个小宫女，可能就扭转整个历史咯， 唔出奇。 你会发觉中国里边唔同嘅派系咧，佢好多时都会利用翻海外，譬如香港，即系发放某啲消息咧，影响翻内边噶嘛。所以其实香港咧。在中国嗰、那个即系未来嘅即系政治经济变化里边、嗯、都扮演一个好重要嘅角色。 喂、嗯，将来会唔会都系重要系有呢个角色？ 即系而家都系啦，其实都唔系将来。 今次王立军或者系薄熙来事件咧，唔系净系香港啦，最重要嘅发放消息嘅渠道就系英国同埋美国啊，喺嗰度全部系出口转内销噶。 唔、嗯、你再用另外一个角度睇咧，所以变咗香港准唔准将来继续系即系对六四啊？会唔会系立23条嚟去禁止呢啲咁嘅活动啊？喂，某程度上就系、是。即系国内两派嘅斗争里边，喺香港做一个决战嘅， 冇错啦。今日又睇睇东方嘅头条，亦都系 系啊，呢单 系 新闻 价值，大嘢嚟嘅。但系咧就当然系写得隐晦啲，但个内情如何咧，就可能都陆续都有啲嘢出嚟讲到，即系北京就睇唔惯香港啦。你嗰啲咁嘅即系啊，各方面嘅势力喺度不断嘅膨胀吓，咁、觉得甚至有啲夺权嘅感觉啊，所以就有个秋天行动吓。咁而家已经系慢慢露出啲端倪啦。而家未到秋天，而家系啊， 未到秋天啊，系啊 吓。有个绿色行动唔系几掂，有一单嘅系交通意外，令到呢个系比亚迪嗰个系股市嗰、那个吓、那个股票咧。直插我真系， 点解？唔系一单交意外可以令到个股市下插，呢个都系呢、這个都系即系喺 中 国股神话嚟嘅呢个， 中国特色嚟啊 嘛。呢一个你大家知道嘅，巴菲特股神 啊， 投资到呢、這个 系啊，即系衰咗啦佢。而家翻翻到 唔系佢未衰嘅，佢好低买嘅，佢而家就面临 翻翻到去咯，嗰、那个 即系不过得个吉咁啫。但系咁讲，大家记唔记得呢个日本汽车市场喺美国里边咧？俾唔系早一两年咪 又讲丰田啦， 成日有好多丰 田啊，佢有个基建又故障吓， 拉咁搞咪成日炒起咯。而家嚟讲，你琴日嚟讲，香港嘅市突然间升嘅，因为内地传好多即系新嘅嘢，又新车换旧车啊，拉咁搞啊，所以所有汽车股都嚟晒上去 嘅。系咯，有趣嘅咯，所有嘅系汽车股都上，系得比亚迪系吓。即系沉咗落去咯，就系好奇怪啫。 不过咁讲，即系而家大陆嗰啲有钱人啲命矜贵啊！你试过呢单嘢？如果你系大陆，你够唔够胆买嘅比亚迪做？ 唔系，我希望呢个消息唔会令到大家对个电动车有呢个系有一个坏嘅系或者 即系电动车安全问题。今次系即系有个警号喺度嘅吓。 你可唔可以讲系发生咩事咧？其实 冇有个跑车咪撞到一架 E6 嘅系比亚迪嘅电动车啊嘛。咁而架车原来就。哇！燒起嚟，咁、就燒死咗個司，嗰、那個係一架係的士嚟嘅，咁、所以就係司機同埋兩個乘客， 一架車撞兩架啊嘛，三支支撞。 咁成嗰架跑車嗰、那個司機 跑車冇事，另外的士都冇事，呢、架爆炸。 嗰、那個係咩跑車咧？咁、那、嗰個跑車嘅股票係咪會升咧？ 唔知啊， 迪山入日本車 GT 跑車嚟嘅。 係， 即係股票市場可以咁樣嚟到去玩法，呢個都係中國特色啊。 咁咪其實全世界都係嘅，即係講得一樣嘅啫。你啱啱新鴻基一件事。已经话即系告两地，会即刻成个官咪插落嚟咁样啫嘛。 沉咗好多啊！ 我话俾你听，而家呢个譬如东方呢单新闻里边咧，关于刘銮雄啊呢啲咁嘅打大鳄啦。嗱，据闻你今日睇报纸买，许仕仁话而家宁愿死都唔坐监啊嘛。 有一个咁 嘅爆大鳄啊嘛。喂，呢个好重要啊！点解咧？如果系爆咗大鳄，越爆越劲咧，牵涉到好多呢啲即系名人富豪啦。 系， 佢哋有间股票阿包会跌啊。 系， 所以你买股票小心啲啊，唔好乱咁买。 跟住啲人物关系嗰啲即系小心个。 画咗棵树先。 系啦。 然后先去买， 画棵树仲难画过《红楼梦》。 系啊，可能会啊，真系。 佢腾讯关系，中国关系文化之盘根错节啦。 因为中间你太多嘢唔知道啦，系嘛？嗰棵树点样楞？ 咁你投资市场就系咁啊。如果你有啲即系不明朗嘅因素啦，就一定系即系下跌噶嘛。即系一定系咁啊。所以 所有坏嘅消息确实嘅时候咧，个市就升嘅，因为已经冇晒不明朗嘅因素。 喂，阿 Q 仔，你听咁多嘢，不如你去画棵树出嚟啦。 咁你阵间去听我哋呢个大钱台， 教人哋点样去买啦，大佬。 即系你唔好行我树底，咁树底 谂唔系啦，会冧噶个树底，嗰个啊会劈落嚟嘅有雷咁样。 喂，有三秒，我请阿 Q 仔讲下嗰个关于系私有化嗰啲上市公司时候，而家嗰个新例系咪好啲咧？ 新例个新例。系咁啊！我都未睇到报纸。 佢讲话以前数人头噶嘛， 哦， 而家话唔好噶嘛，系嘛？ 咁咪呢个真系值得争， 即系出席股东会嘅人。 因为而家你其实好难搞，因为点解？其实好多时大部分咧，你买咗股票咧，其实都唔系你咁咋。因为特别你买孖展嗰啲咧，根本已经系由呢个证券行啦或者基金已经代替你投咗票啦，都唔系你嘅。 好，转头倾。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而家时间系上昼八点。 香港航空每日三班直飞台北，快啲上 hongkongairlines.com 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后任特首办主管罗范昭芬在报章撰文解释建议增设两个副司长有明确的任务，两人同时直接监督两个或三个相关的政策局，向司长负责，再由司长按需要安排任务。罗范昭芬相信增设两位的副司长可以加强行政领导，改善行政立法的关系，又强调不会影响各局长和两位司长的接触和沟通，亦都不会削弱司长总揽全局的角色。警方继续调查元朗大堂荔枝山庄一宗涉嫌阻碍公职人员执行职务的案件，案中三名年龄介乎40至58岁的被捕男子获准保释候查，6月下旬向警方报到。地政总署人员昨天下午2点几到大堂荔枝山庄的士多啤梨园巡查，在违规建筑物张贴告示，但被村民阻止。政府车辆被人用沙包堵塞，期间亦都有一部的私家车驶到，阻挡住政府车辆离开。警方接报到场，拘捕呢三名男子。美国星期一是阵亡将士纪念日假期，金融市场休市，而欧洲股市普遍先升后回。伦敦富时100指数收市报5356点，升4点。法兰克福的 DAX 指数跌16点，收报6323点。巴黎 CAC 指数跌4点，收报3042点。希腊财政部表示，当局已经向国内四大银行注资180亿欧元，完成资本重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阵亡将士纪念日发表讲话，指出除非绝对必要，否则不会再派美军上战场。奥巴马在亚灵顿国家公墓向一班退役的军人和军人的家眷表示，经过十年在战争阴影笼罩下，终于看到曙光，撤回驻伊拉克的美军，而在阿富汗的美军亦都即将回国。奥巴马说，今年的阵亡将士纪念日是九年来首次在没有美军在伊拉克参战和殉职的情况下度过。卡塔尔首都多哈的商场星期一发生大火，至少19名的外国人死亡，包括13名的儿童，当中一个是中国人，另外有17人受伤。据报是商场里面一间幼儿园起火，当时有20个儿童，分别来自西班牙、法国、日本和菲律宾，有7名小童获救，4名幼儿园的教师死亡。火警发生的时候，商场里面的火警钟并没有响起，洒水器亦都没有运作。商场伤者大部分都是救援人员，暂时未知起火原因。发生火警的商场在2006年开张，是多哈个受欢迎的购物和消遣的场所，设施包括了酒店、主题公园和溜冰场。缅甸的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基今日外访，是24年来首次，显示他对国家经过50年的军事管治后踏上民主自由之路充满信心。昂山素基在1988年回国对抗独裁的统治，曾经有15年被扣押或者软禁，而在期间就算是获得短暂自由，他都拒绝离开缅甸。昂山素基今晚会到达 泰国首都曼谷，五日会在曼谷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演说。他下个月还会访问瑞士、挪威和英国，在英国期间会在国会的上下议院演讲。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约27度，吹清劲的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零散骤雨。现在录得温度25度，相对湿度88%。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早晨早晨啊，5月29号星期二的早上啊，时间来到上午的8:04。今朝早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噶。咁首先一个坏车报告提翻大家噶吓。咁啊，伟业街天桥入翻九龙湾方向，近呢个启业村慢线咧，有部就坏车跪埋一边嘅，龙尾排翻后边嘅彩虹村啊吓。咁啊，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多一阵啊，唔该。好啦，走翻个对面海睇睇港岛区嘅翻工车龙先。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现时湾仔运动场嘅，另外东区走廊落翻洪水咧，排翻喺信和广场。咁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两边，哇！咁早已经开始车多啦，管道口大家都要间风啊。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睇到啦，现时龙尾去到顺德中心噶，系啦，好啦，新嘅 iPhone 又嚟啦，哇，好似好多人都预备入翻一两手系嘛，系啊，旧嘅 iPhone 啊，回报率哇，好似有成10厘8厘咁多，哎呀，唔够多啦，不如炒下 iPhone 好过啦，系咪啊？又唔使惊只得一手，哇，一排队买4-5部，分分钟啊执2-3千啊嘛，因为咁嗱，买 iPhone 啊送 iPhone， 再送叉烧饭，哎，咁啊唔惊啲人去游行啦，系嘛？哎呀，安抚民心啊！呢啲系九龙区方面啊，公主道过海现时油站噶，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排翻到骏发花园。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咧，龙尾就康庄道桥底睇埋启德隧道过海咧，现时又排翻到芜湖街噶。咁啊，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咧，就去到呢个电话机楼。咁啊，新界区咁啊，狮隧出九龙，哇，好远嘅车龙啦，已经排翻到新田围村啦吓。另外，大佬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去到浸大国际学院。咁至于个大埔公路向大围咧，亦有龙尾噶，龙尾去翻呢个沙田马场噶吓。啊，大妹啊，每年到咗六月咧，有个日子真系不想回忆，未敢忘记啊。 冇错啦，虽然试驾咗咁耐啊，但我哋班八九十后咧，仍然想去了解多啲件事嘅始末。所以咧，支联会喺深水埗嘅渔洲街269号嘅2楼咧，成立咗个64纪念馆啊，向公众讲解下咧八九文运嘅历史，等大家可以知多啲嘅前因后果嘛。嗱，展览咧分咗几个展区嘅，有历史廊、互动区、文物区等等，当然啊，仲有重点嘅展品天安门广场同埋长安街历史等等啦。展馆咧由今日起至6月10号，上昼10点去到晏昼6点，逢星期六嘅咧由中午12点去到夜晚8点，大家记得留意啦。最后揸紧车嘅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喂，大厦管理处地震？唔系啊，你隔篱屋啱啱买咗飞利浦低音炮5.1声道 3D 蓝光家庭剧院组合，佢嘅低音炮反射系统输出震撼人心嘅低音效果，2999蚊起就一套啦。而家买仲有粤剧名伶龙剑生同埋梅雪诗主演嘅《龙情诗意半世纪》精装版送添啊！快啲喺6月30号之前买翻到数俾妈咪同埋爹哋享受下啦！ 搵间咖啡歇下先，坐满人嘅。咦，有个位，小姐有冇人噶？ 套戏结局太正啦！ 咁多人一齐上网，咪大塞车？ 点啊？一啲都唔窒，未试过咁顺啊！ 咁犀利，你用咩台噶 ？WiFi 2个月免费啊！你用紧咩台都得， 正、啊。 PCCW Mobile 俾你真正免费试用 WiFi 2个月，全线专门店同客户中心仲有人教你点用，详情请致电2888-8789，优惠需受有关条款约束。 DBC 短信 ，DBC 数码电台一共有7个发射站，其中6个已经投入服务， 包括歌富山、笔架山、金山、南丫岛、飞鹅山同九龙坑云山发射站。 至于最后一个青山发射站，预计喺5月底亦都可以启用，到时7个发射站将会覆盖全港超过90%地区。 亦即系话 ，DBC 数码广播 5月底全港都有得听啦。 小明落社区探街坊，相结网，人在人互补粒。 李医生，小明落社区结乜嘢网啊？ 呢个网系一个跨界别、跨阶层、跨种族、跨代嘅互助网，有好多社会资本嘅。 团结力量，取长补短，我都要帮手。 齐结互助网，社区动起来。想睇结网故事，即上 www.ciif.gov.hk 啦。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嘅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冇人可以向立法会施压嘅。 那些新架构我们希望是全体通过的。这 个架构重组方案是需要有预备方案的。 但是我要跟他说，就是我们不是橡皮图章来的。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黄毓民、吴志森、林毓华。 八点零九分，欢迎阿毓民。头先就见到直播室出边咧，好想加入讨论六四咁啊！ 我一早就嚟啦，我七点半就到啦，真系惨，六点钟起身。喂，呢度真系超远啊！真系再讲一次啫。 系， 我哋住九龙嗰啲， 人哋话住中环咪好咯。 中环就近， 点解你唔住中环咧？ 我边有钱住中环啊？ 好多人咁讲噶，搵咩远啫？你咪住中环咯，咁 呢啲叫何不食肉味啊？真系， 呢、這个讲得啱啊！点解你唔住贝沙湾啊？仲近啊！ 即系咁样讲说话嘅人，啲咩人嚟啊？真系， 车都唔使坐，点解你唔住贝沙湾？ 我同大班哥话远，佢话嘿。莫富林大把楼啊，而家你唔去租啊咁啊 直情贝沙湾算啦，好似佢话斋，好似你头先睇到咩一一二啊嗰、那个 湿碎啦，嗰啲复式就 大佬呢度啲楼嗰啲独立屋讲紧两亿几一间， 系啊系啊，真系 卖剩一间到啫，你有冇兴趣啊？ 我哋啊住个士多房都得，真系， 即系嚟呢个 DBC 做嘢嘅一个前提就系住贝沙湾咁样。 喂，大佬真系好离谱啊！你睇贝沙湾嗰啲几多钱一尺？不过呢啲即系我谂呢度都有人可以住贝沙湾好多度。 梗系啦，真系你估我咩啫？ 罗荣啊，景辉啊，黄德全啦、啊，嗰啲打完大班工嗰啲全部住贝沙湾，每人俾半层。 喂，毓民，揾你嚟啊，梗系揾你讲呢样嘢啦。寻日我听到之后咧，五百个动议啊，搞清楚澄清先。就阿黄毓民咧就话要喺呢一个四 C 啊，五 C 啊，五 C 十四命吓呢一个咁嘅 架构重组 改组啊，架构重组嘅啊问题上边咧，就喺呢个财委会提出五百样嘢 啊。 咁啊，啲报纸讲到乱晒龙。是 又话修订， 修订 冇得修订噶， 修订系财委会冇得修订。 五百个动议，嗱你趁机会教教我哋香港嘅吓、啊、政制 A B C 议事规则系点样啦？ 首先我要讲嘅咧就系呢个都唔系拉布嚟嘅，系、啊、咪、啊？因为我哋对呢个五 C 十四局，所以呢个架构重组就好有意见。譬、嗯、如我举个例，我琴日主持嗰个叫资讯科技广播事务委员会， 系 咁佢就要将咧原有嗰个所谓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 咧，下边其实分两个嘅，一个系通讯科，即系嗰个资讯科技嘅讲，或者电信啦、啊，广播电台啊、电视啊、 发牌啊， 好啦，咁另外一个工商嘅，系咪同埋旅游嘅，咁两个科噶嘛，系咪？咁有两个常任秘书长嘅，原本已经有啲局系得一个常任秘书长啫嘛，因为佢就系呢个局咧管嘅嘢多啦嘛，咁啊拆开两嚿，一嚿系属于，譬如包括任审，都系属于呢一个即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嘅。咁而家佢嘅零零舍舍咧就要架床叠屋嘅，整多个局出嚟，系咪？整个叫做 要掹啲嘢过去噶咯， 叫科技通讯局。咁由科技通讯局管咩咧？管电台啦、电视啦，系嘛？任审啦，咁另外就系嗰啲 创新科技咧， 创新科技啦。咁但系咧就将原有嘅电影咧。即係屬於呢、這個，即係呢一部分嘅電影咧，就撥咗去俾文化局。創意香港又跌咗，掉咗去文化局。即係執嚟執去，執多個文化局。你文化局唔夠，即係佢管嘅政策範圍唔夠大啊嘛。你點整個文化局啊？電影俾佢啦，呢、這個香港創意辦公室又俾佢啦。咁嗰邊咧就喺民政事務局就揾一啲同佢相關嗰啲康文嗰啲又俾佢啦。你明唔明？ 唔使咁樣砌法個文化局可以好多嘢個文化， 硬硬砌一嚿嘢出，砌兩個局嗱，我哋就好有意見啊，架床。系，跟住你开多两个局就两个副两个局长两个副局长两个常任秘书长，跟住一批呢个技术 N 嘅政治助理， 哇大佬啊， 几人啊， 系咪无啦啦咁即系呢个仲唔系架床叠屋系咩咧？咁好啦，你要做得 我認為是架床疊屋，咁唔該你交代清楚咯。你而家睇翻曬所有而家我哋喺台面上佢提供嘅文件，其實呢啲文件大部分都係政府幫佢提嘅，現政府幫佢提嘅。呢啲咁嘅文件你睇唔到成個政府即係話新架構呢個重組，即係具體嘅嘢係乜嘢睇唔清楚嘛？ 應該咁講，佢理念係咩搞唔清楚？ 唔係佢話有，咪根據政綱咯。佢政綱話我要整個， 佢政綱幾句嘅啫喎，大佬。 所以我琴日同阿羅太講，我你唔好喺我哋個委員會度讲愿景啦，唔该你，系咪？你讲啲讲 啲实在啲嘅嘢啊， 具体嘅嘢啦。咁所以我就会提啲具体嘅嘢咯。你明咩？嗱，而家佢程序就咁嘅啦。先喺呢啲事务委员会度讨论，本嚟连啲事务委员会咧，佢都想省略， 系 整咗旧嘢就喺政制事务委员会度开。 佢话一个就得，佢哋啲细会唔好倾啦。佢话 佢咧就咁样嘅。佢话零七年啊，曾先生改组嘅时候。牵涉嘅范围都讲啦，点解净系得政制事务委员会倾就够？今天就有六个、七个、八个， 四个啫， 四加二啦， 四个啫， 系咪？仲有个人事编制啊嘛，系咪？财委啊咁样， 嗰两个一定要 一定要啦，吓，点解要咁多？而家玩我啊，即系 跟住就写篇嘢咁啊，等于拉布呢、這个对香港市民有咩利益啊？成日无限上纲、恐吓、我公开指责佢好多次噶啦，所以我琴日我都同阿罗范超芬讲，我哋翻去话俾梁振英听，唔好再喺度指手画脚。你中意玩小弟，一定奉陪到底，系咪啊？我哋好简单嘅，系咪先？所以即系 五百项系咩嚟先？ 嗱，五百个动议嚟嘅，嗱，因为喺财委会咧，你系唔可以修订，因为牵涉到钱。你话我减你几多钱，加你几只唔得嘅， 即系唔系议员嘅职权范。 系啦，就我哋就系啦，因为点解咧？你送嚟财委会之前，已经喺人事编制委员会就开咗位噶啦， 系通知咗噶啦。 财委会就系拨款嘅，就是、立法会议员即系、就是、组成全体立法会议员。 呢、這个你嘅尚方宝剑啦， 就拨款。咁、其实你财政预算案。通过咗啲嘢咧，你都再嚟要财委会细项嘅时候咧， okay. 单一嘅项目你都系要嚟呢度 攞钱，攞钱。 咁通常系两样嘢嘅，一个咧就系嗰啲工程、公务，咁、 嗯、 所以一定有个即系公务小组，咁、另外有一个叫做人事编制小组，两、个小组都系隶属财委会嘅。OK， 咁即系话你如果啊，我要开位。咁你一定係人事編制委員會度通過咗先，咁我通過咗之後呢，咁再嚟財委會就撥款，咁、如果你工程嘅啊，我喺香港大學起多兩個宿舍，咁、又喺人事編制委員會，咁喺呢個財呢、這個 公務委員會 公務小組嗰度、通過咗，咁我、送嚟呢、這個即係、財委會撥款咁噶嘛，那個程序咁噶嘛，咁、你而家開多幾十個位，每年你話俾到七千幾萬，其實講緊 點止啊，梗係唔止啦， 一億嘅，點解咧？因為佢而家加人工啊嘛，所以佢呢条数都唔啱嘅，七千几万都系揾到衬嘅，其实一定唔止七千几万。咁好啦，逐项拎到嚟立法会嘅时候，譬如我副司长、副财政司司长几多钱咁样一笔，副政务司司长几多钱，有嗰两个局长，全部咁样条条噶嘛。咁拎嚟呢个财委会嘅时候，咁我哋就系讨论咯。咁啊，讲系俾意见噶啦，系咪喺度噏一餐懵嘅？咁呢个噏完之后就，如果大家冇意见咧，咁我而家交付表决，咁啊赞成呢个拨款嘅举手，咁样嘅。OK， 好啦，咁我哋喺呢个过程。里边咧，我哋可以提动议， 系 OK， 但系提动议就冇得俾你即刻讨论， 系 就要先经过议会嘅即系委员投票，究竟俾你讲定唔俾你 讲？ 咁但系乜嘢动议，然后先至会俾你讲咩动议唔俾你讲咧？有冇好似即系阿曾玉成主席咁样吓？一个先到一个筛选嘅程序， 嗱而家就 会唔会无聊所涉？ 财委会主席就唔可以做呢个判断啊嘛， 冇嘅， 要投票嘛， 就要投票嘅。 咁你投票通常就系赞成诶讨论呢个动议嘅举手，咁反对嘅举手，咁啊咁啊主席啊，我认为赞成嘅占多数，咁啊呢个动议而家可以讨论啦，咁 系 咁咯，咁我要趌起身就投票咁。 咁你个动议都系要相关噶， 相关噶， 即系你唔相关唔得啦，咁样 啦。 OK， 咁所以都要即系拗爆头噶，系咪？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你到你记名表决财委会规定系两分钟， 系， 响钟两分钟，五百条乘两分钟就一千分钟， 系 ，OK， 就 系 咁啦， 系，即系就玩呢个空间啦，就系， 冇啊，佢强调唔系玩 ，OK， 强调唔拉布， 唔系拉布， 强调全部系有关嘅， 有关噶。 即系最紧要呢样 嘛，嗱你睇， 不是无聊嘅吓， 不是无聊嘅， 不是无聊嘅，系嘛？咁仲有咧，其他啲议员咧，而家个啲泛民主派喊打喊杀啦，我哋 你如果你上網有睇咧，早輪咧何俊仁嗰啲民主黨叫人哋全民參加修訂，我都唔知咩意思，好學唔學我哋？ 哦，嗰梁振英啊，嚇乜嘢都一齊話一齊制定， 全民修訂 三張凳， 咁就諗住咧搞佢。咁而家睇睇下，咦，哇咁樣搞下，咁啲人鬧我哋喺度阻慢個地球，阻住個地球轉，咁啊大鑊。咁而家又收咗聲咯，咁而家又輪到我出頭咯，即係所以呢班咁嘅廢柴真係，呢班飯團真可以翻屋企瞓覺，拎去後巷。喂狗全部都我话俾你听係咪就係咁囉。 喂你都未讲呢五百行举啲例嚟听你唔好讲晒五百行啊。讲晒五百行够钟啊我知道啊 ,ok。 喂我而家呢 举啲例听下 先。其实呢 会唔会唔想通水啊 其实我哋 佢讲过啲㗎喇。 我哋逢系礼拜一呢就开党团嘅。咁近日开党团嘅时候呢咁我哋助理就话喂英文而家搞咗成200条㗎喇。咁我话搞200条我系未睇到内容好啊。 佢未睇到㗎。 未睇㗎。我话搞200条咦咁几好喎。咁我不如500啦我。我讲下㗎啫嘛。 讲下㗎咋。 係啊跟住我喺事务委员会咁随口噏咗出嚟。 咁够数㗎切。 而家咁就惨啦我啲助理我开完呢、這个即係昨日开完我嗰个会行上啲助理望住我。真系五百条啊！ 你讲大咗，你死啊你！ 咁你靠客啫，你系 真系五百条啊！咁 讲大咗， 我好老实嘅大佬。 喂喂，你可唔可以即系有啲具体啲？你一路强调嘛，嗱，唔系玩嘅，系有相关嘅嘢嚟， 有意义嘅， 有意义嘅。咁你都要话俾人听，要说服人嗰啲真系有意义噶嘛？ 咁我哋连说服人哋嘅时间都冇过喺财委会、嗯，你一提出嚟就要讲嗰啲题目。 我唔系讲说服嗰啲尊贵嘅议员啊。说服好似例如我呢啲多口啊或者普通嘅人啊喺街上面就喂我问你系咪玩嘢先 咁好简单啊佢而家啲政治助理呢就一笔过拨款。 係、okay? 十皮嘢。 咁、啊、你佢可能就要拆开变成几件。 嗯、几个人啊嘛 一拆四。 咁我哋就觉得唔应该拆、哦、或者只能够拆二。咁呢啲已经有好多个组合啦系咪 咁样。 好、哦、多嘢㗎。咁、okay、文化局。文化事务局得唔得咧？ 哦，得， 系咪即系举例啦？咁、okay, 好多噶嘛，你明唔明？钱你就唔喐得佢噶啦，系。咁但系呢啲动议咧，到头来咧，你都要佢即系当时嘅议员投票决定俾唔俾你讲。 嗯， 咁你要解释我点解要文化局该文化事务局嘅？ 加咗事务有乜意义咧？ 解释嘅机会都冇俾你咁拉咩 冇 嘅，系咪？你唔同我喺嗰个立法会度提嗰啲法案嘅修订又唔同，我要解释嗰条修订案啊嘛。我要讲啊，点解我抽呢、這、一个呢一条条文，我点解将个支持删咗佢？ 系， 嗯，系咪？我要解释个支持嘅意义咁，咁嗰啲嘢叫拉布啊嘛。 有问题嚟咧，你啲助理咧就系五百条就未齐噶啦，我哋可以呼吁下啲听众都去帮下拖啫。一八七二一一一，一八七二一一一啊，真系集思广益啊，真系。 几好啊，系咪？ 啊，互动啲啊， 啊咁啊，但系嗱、啊，就如果呢五百条里边。大部分啦、啊，我相信大部分都唔会俾你过噶啦， 几乎全部， 因为喺财委会里边都系建制全体议员嚟噶嘛，咁建制派占多数啦。如果一旦有奇迹出现，某一两条系俾你过嘅，咁你就可以喺嗰度再发挥啦， 重复发言 就可以重复发言。 啊，仲有咧个主席个权都好大嘅啦。譬如我举例上一次反高铁咧，就刘慧卿就系明拎白蓝快刀斩乱。咁就另外呢就係、是、譬如你我第一節講五分鐘第二節佢就只准你講三分鐘、 嗯、 第三次發言就講一分鐘咁、嗯、就冇 咁樣 唔係吧佢會咁樣㗎嘛 嗯 你唔係每次講譬如我哋喺嗰個即係而家全體委員會修訂案提出嚟嘅階段呢我可以重複每次講十五分鐘喎、 嗯、 你冇忘記喎 嗰次不停重複㗎嘛 但係你而家財委會佢就譬如嗱而家每日五分鐘咁嘛咁佢係計節數嘅譬如佢只能夠加節，一路加節、加節、加落去，兩每次加兩個鐘頭或者四個鐘頭，咁啊加節落去噶嘛。咁然後今日講唔完就聽日。 嗯。 咁上次就講咗25个钟，即係反高鐵嗰次就，因為門口有班僆仔喺度，個台都係我搭嘅嗰次反高鐵，而家講下嗰個大佬。嗰、那個門口有人喺度啊嘛，咁一路咁即係 女英外後 啦，就咁樣。咁嗰次就搞咗25个钟。 其實咧，我自己覺得所有呢一啲即係有爭議嘅一啲政府嘅政策、政府嘅法律。你唔用你立法会所谓嘅泛民系少数派啊嘛，郁文， 系啊， 永远斗唔赢噶嘛。如果点人头嘅话，唔用女英外合嘅方式，唔用社会运动嘅方式， 点 搞啫？ 即系上次反高铁争啲都咩咁啦。而家事实上证明我哋反高铁系啱咯，又加码啦。我当时已经讲啊，你嗰几百亿一定系唔够嘅。 你到时又要加钱噶啦。 佢加码咧， 政府 嘅 重大工程镬镬都系咁噶啦。 未计一样嘢，仲有一个延伸线，未计嗰样嘢。 而家沙中线又加钱，周围加西九嗰个又加钱，全部都系噶，全部揾路衬噶，系嘛？你而家啲人咪开始知咯。当初都蒙查查咁任你冇，系咪？所以呢个即系你，我讲你有咩办法掹低佢啦？譬如我哋讲翻呢条替补方机制，而家呢个出缺嘅，佢一定过噶啦。咁我投票投四十粒钟，四十粒钟。 咁七月一号之前系咪真系能够倾完啫？ 唔系，如果即系曾玉成唔剪布，我谂佢呢嚿嘢就玩完噶啦。 吓， 嗱，而家譬如嗰、那个版权条例已经收翻啦，系遥遥无期啦。呢、這个会期系攞唔到嚟啦，因为我仲有1390条修订案关于版权条例摆咗立法会秘书处。 嗰、那个冧咗噶啦， 冧咗噶啦， 嗰个要七月一号先再倾嘅。但系个问题，大家关心嘅，或者梁振英更加关心嘅咧，就系呢一个5C14命呢单嘢。 唔系，我哋觉得咧， 究竟七月一号之前倾唔得晒？ 即系我哋嘅谂法同佢梗系唔同啦。我哋认为，即使你呢个架构重组系啱嘅，系合理嘅，你都系需要时间，不能够即系 仓促行事。 仓促行事。咁即使你七月一号就任之后，你原本个架构唔喐三司十二局，咁你换咗啲人，你照上 地球一样照住， 地球一样照，喂屋一样起得到，你就唔喺度空香港人起唔到屋，又话而家三年轮候时间，唔系你即系而家排队好长啊， 变咗卅年咁啊， 咁啊变咗卅年，喂仲有。有房屋政策有延续性嘅，旧年决定起嘅屋，今年而家仲喺度起紧嘅。OK， 你唔好喺度揾老衬，系嘛？你上任咗之后，你个政策或者你个施政报告嗰度，喺施政报告嗰度先反映到你未来。 系，同埋你生地变熟都好几年啦，真系。 你明唔明呢个系一个面子问题？ 面子咯，而家纯粹就系、 是、嗱，有两个面子问题，一个面子问题就系佢管治嘅威信，我第一铺就俾你玩残咗。喂，咁我点样佢点样挂得住点同啲兄弟交代啊？咁呢个第一铺啊，第二，你大佬啊，胡锦涛嚟啊，本来有19个人加埋佢20个人喺度睇住宣誓噶嘛。喂，而家俾你玩完之后就对唔住，阿主席，我哋唔够人，因为我哋未过，帮我咁点搞啊？ 仲有一样嘢咧，喺宪制上可能都有啲问题，我哋喺度研究紧，就系话你嗱，你而家嗰份名单咧，就一定系俾咗中央噶嘛？ 佢话俾啊，而家话， 你信唔信啊，大佬系咪？咁但系我哋呢度都未咩？你 未过 系咪就系咯？所以好有少薄 上 面 就批 系咪就咁点搞啫？ 系嘛？ 系咪嗱？呢个系有一个咩？所以我哋今朝早司法复核呢个陈炎嗰单嘢，即系可能输噶，即系嗰个所谓后任特首办项目主任系共青团兼系唔系永久居民啊嘛？咁我就唔理你系咪共青团或者清共团冇问题， 唔系呢个， 但你唔系永久居民，因为根据基本法第99条，所有公务人员必须系香港永久居民。 有 第101条嗰个就101条，嗰个外籍人士，咁你陈以咪外籍人士咩？系咪先？咁我哋今朝早咧就我嗰、那个即系、就是、我办事处嘅研究员啊李伟仪去司法复核，今朝早啊、我哋琴日开咗记者会啦，咁、我哋为香港人，即、就、系、是、你争我饭碗，大佬系咪？我为香港人嘅饭碗，即、就、系、是、司法。 你争少少日子，你都系香港人嚟噶啦。 咁啊系， 争个零月啫。 所以咁样乞人憎嘅，点解你咁要偷步啊 ？Peter， 唔好话讲偷步，你自己揞都得啦。几多钱啫？ 系 都要俾你香港政府出啫嘛。其实咪睇到呢条友呢个咁嘅梁振英，真系系咪啊？喂，嗰啲有几多钱啫？ 即系你睇得起佢？ 佢两皮唔知两皮人工做个零两个月，你自己揞咗佢咩事都冇啦，又唔会引起政治风波，系咪戆居啊？而家仲要政府揾律师嚟同我哋打、 啊， 你明唔明啊？我哋冇律师嘅自辩噶，有钱啊？系咪啊？ 点解？ 喂，嗰两皮你自己俾咗佢，系咪咩事都冇啊？搞咩政治啊？你 再一系就再等多个零月就已经搞掂啦， 咪就 系 咯， 系嘛？你可以名正言顺请佢入去， 咪咯？ 唔单止后任特首办，系特首办， 特首办都得啦。佢一定有嘅，呢个陈小姐一定有嘅，我而家话俾你听，一定有嘅。系咪？因为而家佢可以将啲政治助理拆细啊嘛， 牺牲咁大都应该俾佢啦，冇功劳都有苦劳。 咁但系你问题就系你一个月做嗰个零月，喂大佬两皮你自己揞咗佢啦，即系证明呢条友系嘛？ 算死草嚟， 算死草呢两皮几都要你香港政府俾， 系啊， 咁唔系个个都有董生咁噶嘛？ 所以我哋咪搞你咯，系嘛？我哋呢真系为民请命啊！讲又讲，搞咩事啊？我唔揭发咗你，咁你啲人点知道原来喂两皮几佢自己都唔肯揞啊？系咪？呢个就叫梁振英啦，系咪？哇！真系做咩特首啫？真系 两万几人唔一定要董生咁有钱。 喂，我啲伙计啊，有事啊，我而家立法会啊。 今年 好多议员都要道歉噶啦。 今年即系我助理先至俾张单我睇，佢系立法会填咗噶啦，150,000啊，上一年你贴咗。150,000咧，150,000系有单申报嗰啲突咗嘅，即系譬如佢俾份营运津贴我哋，每个月137,000，一年1,700,000+，咁埋单计数咧，就我要贴咗100,000，即系单有单嘅 ，OK， 即系超支嚟， 已经150,000啦， 办公室 咁因为可以扣税嘅呢啲，所以佢就俾张单，咁啊跟住要填报税表嘛，咁我助理帮我填啊嘛，旧年啊贴都贴咗150,000。咁有單喎，冇單嗰啲未計。喂，我做個咁嘅爛鬼立法會議員，我都肯貼呢啲錢。你做特首，請個咁嘅所謂項目主任，個零月兩皮都唔肯貼。 玉敏，如果佢唔係政府嘅官員咧，咁又個身份又唔同噶，會唔會啊？佢唔係攞政府糧嘅啊，會唔會唔同咧？ 点会唔同啫？你做咗個零月啫嘛，哥，講明係項目主任。有咩嘢做啊？系咪明系关照条靓妹噶啦？ 啊，好明显啦， 系嘛？ 唔系我话佢熟悉佢嘅政纲啊嘛，知道佢谂法啊嘛。 你唔识咩谂法？你都识啊？ 我唔识。 佢政纲有佢熟悉啊！我琴日先至提下罗范招芬，喂，嗰个局原本唔系叫呢个名噶，政纲嗰度写咁，我都有睇佢政纲。 喂，个电话就1872111啊， 欢迎你打电话嚟啊！无论你支持玉敏又好，唔支持又好，都讲嘅，打电话嚟听下倾下，真系啊！ 500项叫动议啊，唔系修订啊！再澄清一次，嗰啲叫动议，因为喺呢个财委会咧冇得修订嘅，因为唔可以改嗰啲钱噶吓。咁我哋转头再倾下。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后任特首办主管罗范招芬在报章撰文，解释建议增设两个嘅副司长有明确的任务，两人同时直接监督两个或者三个相关的政策局，向司长负责，再由司长按需要安排任务。罗范招芬相信增设两位的副司长可以加强行政的领导，改善行政立法关系，又强调不会影响到各局长和两位司长的接触和沟通，亦都不会削弱了司长总揽全局的角色。人民力量的立法会议员黄毓民接受本台的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节目《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访问时表示，计划在财委会就重组的方案提出500项的动议，又表示动议是有意义的。 但提动议就冇得俾你即刻讨论，就要先经过与会委员投票，究竟俾你讲定唔 俾你讲？ 财委会主席就唔可以做呢个判断，咁啊要投票。咁你投票通常就系赞成讨论呢个动议嘅举手，反对嘅举手，咁啊主席啊，我认为赞成嘅占多数，咁啊呢个动议而家可以讨论啦。咁我又夹起身就投票。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到你记名表决，财委会规定系2分钟。 系， 响钟2分钟，500条乘2分钟就1000分钟，不是无聊 咁。警方系继续调查元朗大棠荔枝山庄一宗涉嫌阻碍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嘅案件，案中三名年龄介乎40至58岁嘅被捕男子获准保释候查，6月下旬向警方报到。地政总署人员寻日下昼2点几到大棠荔枝山庄嘅士多啤梨园巡查，喺违规建筑物张贴告示，但被村民阻止。政府车辆被人用沙包堵塞，期间亦都有一部嘅私家车驶到，阻挡住政府车辆离开。警方接报到场，拘捕呢三名男子。美国星期一是阵亡将士纪念日假期，金融市场休市，而欧洲股市普遍先升后回。伦敦富时100指数收报5356点，升4点。法兰克福的 DAX 指数跌16点，收报6323点。巴黎 CAC 指数跌4点，收报3042点。美国总统奥巴马在阵亡将士纪念日发表讲话，指出除非绝对必要，否则不会再派美军上战场。奥巴马在亚灵顿国家公墓向一班退役的军人和军人的家眷表示，经过了10年在战争的阴影笼罩下，终于看到曙光，撤回驻伊拉克的美军，而在阿富汗的美军亦都即将回国。 内地的著名食店全聚德就集团所属企业的废弃油脂被转卖的事件公开道歉。全聚德承认对废弃的油脂回收企业检查和监管不力，并向公众致歉。全聚德又说将会全力配合司法机关的调查，亦都会整顿所属的企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约27度，吹清劲的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零散骤雨。而家录得温度25度，相对湿度 89%。 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啊，翻工时间已经去到早上嘅8:34啊，咁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好啦，望翻港岛区先，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加埋快线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现时去到呢个演艺学院噶吓。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怡东酒店，咁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咧，两边继续车多，管道口咁啊，大家都要间风噶。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继续枕住中山纪念公园啊。另外西隧向中环出口位亦都比较车多少少噶，走去九龙区睇睇公主道过海，哎，新高嘅龙尾又嚟啦吓！现时去到爱民村噶，系啊，听阿郁敏兄讲咧，话新嘅拉布动议战系又嚟啦，好啦好啦，唔好等政府搞新班子咧，哎，好似小学生搞班会选举咁鬼儿戏啊，哎，到时深战呢个议会办咧，准时上映，唔该各位担定凳仔睇嘢啦吓。好，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现时过咗呢个理工大学地盘嗰边噶，咁啊启德隧道过海龙尾就冇。芜街，另外东隧过翻香港咧，现时去到汇景花园噶，而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亦有车龙，车龙去到呢个电话机楼噶。新界区私隧出九龙啊博康村，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咧，去到石门回旋处噶。咁啊，大埔公路向大围继续枕住喺跑马仔嗰边啊，即系沙田马场嗰边啦吓。啊，但阿妹啊，哎，有时行嗰啲大型商场咧，来来去去都系嗰啲连锁店，哎，有冇啲特色摊档啊？可以介绍下俾我哋睇下咧吓。 有创意嘅作品，我个大阿妹几时都 buy 噶啦。嗱，如果大家同我一样咁支持佢哋嘅话咧，就由而家去到6月3日中午12点去到晏昼6点咧，嚟青年广场 Y 展览平台啦，因为嗰度咧分别有254个咧创艺区本地原创手作市集摊位啊，包括服装、皮具、饰物、精品家具、文具、玩具太多啦，全部咧自家创作，极具呢个本地特色啊！大家记得唔好错过啦！最后揸紧车嘅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喂，大厦管理处地震？唔系啊，你隔篱屋啱啱买咗飞利浦低音炮5.1声道 3D 蓝光家庭剧院组合，佢嘅低音炮反射系统输出震撼人心嘅低音效果，2999蚊起就一套啦。而家买仲有粤剧名伶龙剑生同埋梅雪诗主演嘅《龙情诗意半世纪》精装版送添啊！快啲喺6月30日之前买翻到数俾妈咪同埋爹哋享受下啦！ Mary 啊，要出门口噶啦，如果唔系赶唔切相机啊！ 等我 send 埋个 email 先咯， 仲 send 一阵赶唔到班机啊 ！Eddie 你放心啦 ，print 埋份文件都仲得啊！机场快捷已经加密咗班次，每10分钟一班，大把时间喺手，话咁快就去到机场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大家去海洋公园试下，提名邓小平攞呢个诺贝尔和平奖，我担保啊，嗰啲纸一打到大漏灯啊！ 大班郑经汉、林毓华开咗麦啦，想听仲未买机？快啲去快图美 Ideal Radio 科讯电脑 Linky Tanky 人气电器店 Panasonic 以超低价港币180元购买原价280元嘅 DB 3 4 8数码收音机啦，行快步去买啦，唔系又听迟一日噶啦！ 每个月多几百蚊帮补下都几好啊。 系啊，劳工处鼓励就业交通津贴计划，接受在职人士申请过去6到12个月嘅津贴，只要合资格，全职同兼职人士都嘅入息同资产限额都已经全面调高咗。 交通津贴鼓励就业， 查询热线2717-1771。 你听紧嘅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 今日有报道， 冇人可以向立法会施压嘅。 嗰啲新架构，我哋希望系全体通过噶吓。 这个架构重组方案是不需要有预备方案的。 但是我要跟他说，就是我们不是橡皮图章来的。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黄毓民、吴志森、林毓华。 今日有报道咧，中联办咧系介入咗个早班，呢个系咪事实？林可以讲大话。 阿张议员嘅意见，我只能够系记录在案。 罗太有冇补充？ 冇补充。 罗太冇理由会回避阿张文光个问题。 我唔回答呢个问题，因为我觉得呢个问题已经超越咗呢个小组嘅一个职权范围。大家议员咧基于不真实嘅报道而作出好多无谓嘅揣测咧，其实系冇必要嘅。后任行政长官绝对喺呢个架构度咧，佢系采取系一个系完全主导。 嗯，呢个就系 后任行政长官办公室嘅主任罗范招 芬。头先阿罗太啦， 主管呢话哦， 阿罗太咧讲话张文光嘅意见我会记录在案。喂，张文光嗰个唔系意见嚟嘅。 嗰、那个提问嚟嘅， 那個、事实嘅提问 嚟嘅，提问嚟嘅，大佬 有冇这么的一回事喎？ 咁啊，嘅就答案系， 咪就咯？记录在记咩录在案啫？报纸 佢可以斩钉截铁啊，冇 系咯，系咯， 系咪？ 佢好似唔单止一次回避，多番回避。 你佢哋中意用呢个文字回答咧？呢个特首办咧，后任特首办咧，成日都系有呢、這个系来论去啲媒体嗰度，真系。 喂，而家佢哋好兴霸住嗰啲即系报纸嗰啲啊。地盘咁 系啊， 今日有一篇啊， 一稿六头啊，咁、 啊、 样嘅、 啊。今日又有一篇啊， 喂，不如以后叫报纸咧，就好似啲系嗰啲叫 e d i t 但我有留意喎，呢个畅销报纸唔登佢嘅 啊， 冇错， 好奇怪，畅销报纸唔登佢 嘅。但系有一个问题，我觉得报纸咧都有啲犯贱嘅，做咩一定要佢写篇嘢嚟？有咩内容啫？我睇完睇完系 其他有几张报纸？点 解一定要登？ 咁你登嚟做咩啊？ 我系当新闻嗱，我当新闻咁做， 系新闻处理 咁处理，咁就冇问题。我点解要原文？ 如果你譬如我做采访主任，或者我做编辑，我就将佢嗰篇文咧，就叫个记者执一执， 系啦， 开个新闻头， 冇错， 引述两句当新闻。 我当唔好引述两句咁孤寒啦，引述你两段啦， 有咩 就 全文照登 就系咯。 咁明珠隔篱咗有好多报纸会登。 应该要咁做啦，我都谂。 所以啲畅销报纸唔登啊， 系啊， 呢版面好矜贵噶嘛，系、嗯。好啦，我哋有听众都想加入讨论噶，冯生早晨， 早晨， 系早晨， 早晨， 早晨， 系 系有咩意见？ 我想即系我少打电话嚟电台，如果讲得语言失常，请你留 意。哦哦，冇关系，冇关系，系你 讲。黄毓民， 黄生， 嗱、你啊，即系好多嗰啲咁嘅，你呢次有几百条呢个咩动议啊？ 动议系， 而家都未度掂。 啊，通我 酝酿中， 即系我意思即系咁计啦吓吓。譬如你第103，就嗰啲车就行弥敦道咁计啦。105，嗰啲行人咧就行滚公道。咁咧，如果表决嘅时间咧，禁钟噶嘛 吓。系啊。 啊。通常嘅咧，我听你上一次嘅同意咧，嗰啲建制派个个都咁反对噶嘛。 嗯。 譬如咁计啊， 系啊， 咁点啊？ 反对票噶嘛？ 咁点啊？咁点啊？系。 譬如你咁多条同意，佢一定睇唔晒噶嘛？系咪啊？ 逐条逐条嚟咯， 有好多会钓鱼噶嘛？ 唔系逐条嚟嘅， 时间就禁钟啦吓。 咁点咧？ 譬如你突然间佢禁晒钟，全部都系反对你嘅建制派。你突然间揾住到你话黄宇云，我刚才嘅动议系乜嘢啊？佢真系答唔到我谂。 哦，咁样。 Okay. 但系主席又会话咧，你要同我讲嘢啊嘛，你唔系同个议员讲嘢啊？ 好，可唔可以咁意噶啦吓？ 咁冇用噶，咁对嗰个会又冇咩实质嘅即系影响噶嘛？ 系 咯。但系唔系佢哋可唔可以咁会唔会系面懵啲咧？ 冇乜所谓嘅，其实佢觉得我，佢可能觉得我最面懵啊，可能我最面懵，唔系嘅面懵嗰啲人。 阿冯生，咁你支唔支持阿毓民呢个行动嘅咧？咁样去系修订吓？ 我话支持， 支持噶吓。OK， 好，多谢你。 九龙公园嘅大会我都有睇过。 好啊，多谢你啊， 多谢你 吓，拜拜你。 OK， 拜拜。 好，我哋啊，听众陆先生，早晨，陆生。诶，陆生嘅电话有问题。 好，毓民。 早晨，早晨， 你好啊，你好，系我 即系孤陋寡闻啊。 嗯，点咧？ 我头先听到一晚头先讲咧，似乎新嘅文化局局长咧，就支离破碎咧，拆一扎嘢落去下低嘅。 系啊。 咁有冇一个正正经经大粒啲嘅处长喺下边咧？ 有，佢管康文署嘛， 康文署啦，管康文署， 康文署俾晒佢啊。 但系康文署里边咧，体育嗰部分又唔俾佢噃， 系咯，咁又好怪， 好怪噶， 好奇怪嘅。咪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是、你原本嗰个文化保育咧，有个发展局噶嘛， 系 咪？咁啊，而家咧就文化保育啊，俾咗就冇咗发展局嗰、那个，即系因为你会同发展局有关噶嘛， 嗯、 所以其实都真系。我都唔知佢点解要整个文化。 康文署下面嗰扎咁嘅 recreation spot 都好多人嘅，咁嗰啲咪好又话好受唔受重视？点咪整个康体局？ 嗰个 part 咧就俾民政局管， 系啦， 体育嗰部分， 民政局管 拆开佢， 就唔俾文化局管。 系啦，譬如嗰啲，譬如而家我哋啲博物馆啊、艺术中心啊嗰啲，咪全部俾晒文化局。 咁所以嗰个处长好头痕噶，就同时要服侍 两 个老细啦，系啦。 即系康文署嘅处长咧，就要面对民政事务局局长同埋呢个文化局局长 两个老细， 应该系咁样讲。 哦，佢又唔系拆两个处长， 唔系，但系即系你睇下，譬如台湾咧最。最近呢个马英九政府亦都成立一个文化部， 阿龙应台就 咁就文化部嘅部长就龙应台，咁龙应台就马英九政府时代咧，市政府时即系台北市市长嘅时候就做过文化局长， 嗯 ，OK。咁所以佢係有晒經驗，加上佢就真係佢係教授嚟㗎嘛，大佬係咪？ 佢作家嚟， 作家教授啦，係咪？ 你過嚟香港做呢個 住喺度，住喺度跟佢嘅噃，係半個啫喎。 係啊， 你可以咁講啊，係啦，可以 啊，一心二用喎，嗰個奉承淑儀 拆開咗兩個啊嘛。 好， 另外一樣嘢，個司長、副司長，我覺得有個問題就係你而家副局長咧統領啲常備，有時都力不從心嘅。 嗯， 將來咧副司長去再統領咁多個局。咁啊拗晒头佢得唔得噶？ 系啊，呢个都系一个问题嚟噶， 系一个问题嚟咯。 因为副司长做啲咩嘅咧，都未搞清楚。其实 嗱，听新闻讲好似话，原来阿罗卡话佢统领两三个局噶，唔系全部局噶。 当然啦，系啊。 哇，咁咪好怪咯？有啲人唔系跟佢， 有啲系跟，有啲系跟司长。 头条线咪好怪咯？ 好怪噶，系啊。 哇，真系 政务司长下边有两个副司长啊嘛，咁都系梗系各有所管啊。 好。多谢你， 多谢你电话， 好，请你继续打电话嚟吓，1872111啊，各位听众啊，郁文喺度啊，刘先生， 早晨， 早晨， 喂，阿林伯， 系你好， 早晨，阿森哥，系早晨，早晨， 郁文， 郁文啊，喂，你都系辛苦啊 ，OK 啦， 你呢度辛苦命真系惨啊，真系惨，琴晚我先听完你又踩，你又真系惨啫，不过冇办法啦，为民请命。真系呢个系个使命吓， 唔系我今日嚟呢度插科打诨嘅啫，有阿林伯同阿森哥， 你为民请命冇办法， 佢即刻仲要嚟啊！ 呢个政府你唔搞佢点得咧？ 喂，你讲下正题啦，唔该你，有啲咩？ 呢个5C15局呢个 14局， 我 十四局啊， 5C14局系啦。 我同佢讲咧，就嗰、是那个我而家最 concern 就嗰个保安局啊，真系 保安局点咧？ 保安局睇下今年，睇下佢用即系唔知用咩人，未知定唔定到未啊？未知啊。 定到副局长就 黎栋国， 黎栋国系啦， 黎栋国 系。 我估咧，即系阿郁文啊，我真系好担心，真系好担心啊！即系你睇佢而家政府用庇护手段系第一打我哋嘅社运人士啊，睇到啦系嘛？庇护手段， 旧年咧即系创咗纪录嘅，即系拘捕呢、這个即系和平示威嘅人数，同埋检控都系破咗历年嘅纪录。 拘捕就好似300几400， 系啦， 检 控就几廿人，我系其中一个被检控嘅。 仲有一个律政司啊，律政司系检控， 月12号上庭。 系啦。 嗰个律政司系边位啊？唔知真系 袁国强。 呢个都好结，呢个系结个人龙仔。 系啦， 好多谢你电话。O K， 政协嚟噶。 好啦 ，O K O K， 好多谢你电话。 我哋市民好关心嗰啲局嘅布阵系点样啫。 冇错，梗系啦。呢位系 邢小姐， 早晨小姐。 啊，未有。 咪有断咗个电话， 唔紧要。咁啊，听众可以打电话1872111吓， 再搵。 哇，都好多电话喎， 好多电话。 我琴日咧就我太太咧就开着个心机，即系试听啊。你明啊？佢第一次听呢个数码台， 要喺室内， 喺室内，室内 要近吹。 咁 OK 嘅，我哋九龙城即系我哋嗰头都 OK 嘅，都收得好清楚。 要搬来搬去啊！我屋企就 你屋企要搬嚟搬去， 系啊，比较邻近啊，系啊。 咁所以呢个即系发射都系个问题。我嗰日喺个事务委员会讲过啦。 所以咪系咯，大班咪就话呢个亦都系 我喺个事务委员会度讲过啦，系咪？我话你大佬啊，你香港电台要搞呢个社区参与广播嗰啲。数码嗰啲啊，数码声音数啊，广播又搞 个功率唔够啊嘛， 功率又唔够，大家火数咁低，点搞啊？系咪先？ 穿透能力比较差，系呢个问题吓。陈生， 早晨，陈生， 各位好， 系早晨，早晨， 你好， 各位好，黄毓民 系喺度。 我成日喺你身边嗰度游行嘅， 喺我身边，咁人 惊，反对边个先啦？游 行啊，惊 唔惊？你好。 我成日都知道，请讲。 同我哋最紧要同我哋 收紧 佢嗰啲呃我哋钱嗰啲嘢。 喂， 喺度。 啊，同我哋啊，最紧要收紧佢呃我哋钱嗰啲嘢。 系， 呢度摆明系呃我哋钱噶啦，系咪啊？民建联急到濑啦，而家想佢啲人上马有钱收啊嘛。 系 ，OK。喂，嗰啲我哋香港人嘅钱嚟，你咩都冇解释清楚，边个局又系乜嘢用乜嘢，完全冇解释啊，揞我哋个袋，真系离晒谱嘅啫。 嗱，我想讲一样嘢咧，即系早轮咧，啱啱开始嘅时候咧，佢咪喺度恐吓香港人话，如果唔俾呢个架构重组，即系喺7月1号上到马咧， 整整 就点点点样啊，又会点点点， 个地球都唔行啊！ 但系而家讲讲下，啲人已经唔信佢呢套，所以有时啲嘢就 黄毓民，黄毓民，你咁样叫恐吓啊？嗰个咩？嗰个佢哋有个大状咧，有次同阿梁家杰讲啊，喂，你讲嘢小心喎，咁哇，而家梁家杰真系善良啊，咩派27军落香港啊，小心，都坏脑啊佢都。喂，佢想拖垮我哋拖垮佢先啊，我哋嗰啲科技、电信科技嗰啲发达啊嘛，周围通啊嘛，就讲多啲佢共产党唔好嘅嘢咯，2048之前。拖冧佢，唔好俾佢拖冧我哋啊！ 多谢你电话， 唔 犯 法，我一定放走。 好 ，OK， 多谢你啊！ 啊，原来游行成喺我身边嘅， 惊唔惊啊？真系 好，另外你有蔡小姐，早晨，早晨，蔡小姐， 系早晨， 系，我想问下关于嗰啲政治助理咧，佢本来系10万蚊一个人噶嘛，咁佢可以俾一个位佢一部电脑或者佢嘅津贴啊，都系一个人支出啫。咁而家佢话10万蚊可以任你开几多个位，咁你请10个又得。 冇， 咁咪20个都得， 冇 位 多， 系你讲， 边啲人咁平啊？真系， 咁变咗佢，咁佢唔俾10个位佢坐，又俾10部电脑， 系啊，所以我就话咧，佢话7000几万咧就稳笨 嘅，唔系关一个人嘅事啊，10个人嘅10个开支 嘅，佢而家呢个叫一笔个拨款啊， 系冇错， 一笔个拨款，我谂佢就将佢拆细咗3-4个度啦。 咁佢冇其他阿拉人士 嘅。我知蔡小姐想讲嘅就係你可能人数多嘅时候你需要好多些人嘅空间啦、电脑啦、其他文件嘅支援啦，真係系唔同 嘅。即係比起你一个人我俾份人工你，咁你一部电脑一张写字台係咪，咁个支出可能相对就比你拆细咗4个5个就少好多啦嘛，係咪？ 即係唔止10万。 其实唔系10万蚊咁简单。 哇，好喎，呢个所以我个动议又可以讲喎。 系。十万蚊系其实一个大数啫嘛，细数都冇讲。 你问佢有几多张台咯噃？ 呢啲又系啦，问佢。 十个人一班，同 啦。即系呢个真系集思广益，即系我讲，问有几多张台， 买几张凳啊？唔该，咁样 咯。啊，蔡小姐，多谢你啊。 几多部电脑咧？坏咗又要再买个，咁又车10部车接10个人都唔同。 呢个有 point 啊！ 佢有 point， 有 point， 有 point。有道理嘅， 根本唔系咁简单。 咪真系架重叠，喂！你政府本嚟就要精简，你呢个架构重组，令个政府更加臃肿噶嘛，系咪先？你猛话抛出个愿景，系起多啲屋啊，又呢个即系吓，唔好蹉跎岁月啊，跟住好多嘢要做啊。喂，你啲政纲都可能好漏爆噶。 但系最唔好就系咧，你特首咧就系呢个吓后任特首咧就带头去吓取巧啊，真系。 咪仲要你开口埋口咧，就话我哋根据政纲，咁我反问你，如果你政纲系差嘅，咁我跟住个政纲咪死得。 同埋佢跟住政纲系如何咧？佢600几欧选出嚟嘅啫， 咪就系咯，嗰个唔系反映民意噶嘛。 香港700几万， 喂，仲有嗰个输咗嗰两个政纲，你有冇参考咧？ 唔系咯，成日根据你嘅政纲，就政纲选咗出嚟。 唐英年嘅政纲好嘢佢噶， 唐英年嘅政纲、何俊仁嘅政纲，咪拎出嚟参考，系咪？ 你唔系一定系哇！我当选就喺我政纲全部大晒，咁、你点样反映全民啫？你成日话要做全民， 同埋咧， 下下都系话咧要落实佢政纲。喂，落实你嘅政纲紧要，定系帮到香港嘅社会紧要咧？系咪？你有冇搞错咗先得噶嘛？ 同埋嗰叫做我哋叫做即系一个正常嘅程序公义系咪仲紧要咧？呢、点仲重要啊嘛？系嘛？ 好，我哋另外听众陈先生， 你好， 陈生你好。 好你好，各位主持你好，阿玉敏你好， 早晨早晨， 系我咧就系你嘅忠实 fans 嚟噶，玉敏， 多谢你， 系咁咧，我就都非常之支持你嘅喺议会里面嘅一啲嘅抗争行动，因为咧，即系好彩你有你哋呢类咁嘅人咧，先至社会不同嘅声音同埋低下阶层嘅声音，先至即系可以将啲低下阶层嘅要求咧，可以反映俾呢个政府知。 嗯， 咁我希望你哋咧就呢方面即系继续斗争落去啦。 系， 咁同埋亦都。喺讲翻啲华为台咧，就其实《地方玻璃茶杯》呢个节目咧，喺香港嘅好多市民中心目中咧，就好多人都未知道有呢个节目。 未知复活，未知佢翻生。 最紧要大家咧系可以咧就系、是、吓、宣扬多啲吓，即、系用呢、這个我哋嘅口传口就最好噶啦。 系啊，其实我都系最紧要知道咧有呢个节目，即系存在，即系有呢个电台出现啦。可能我或者你宣传唔系咁足够啦。 你系点样渠道听噶，陈生？ 我就突然之间有一次喺上网喺 Yahoo 嗰个有个广告话咩推销个收音机，咁咧我就有个电话，咁我觉得讲系咩？我知系都有呢个 系喺网上去听啊，手机都可以听噶，系亦都最好当然就买收音机啦。 系啦，我就打电话去问，咁谂住唔系，我就话唔系想买收音机，我想了解下喂，你个电台广播咗未啊？佢话广播咗啦，我话系咩？播咗咁耐噶啦，跟住有呢个节目，咁我就好因为好中意收听呢个节目嘅，咁所以我就。好想问就究竟几时广播咁，同埋啲点样收听啊？咁个或者好多原来或者手机都听到嘅，我唔知道。咁所以咧，希望就呢方面加强宣传啦。因为其实我好想咧，就希望香港营造到一个主流嘅电台出现啊。 Okay. 即系好似昔日嘅你啲有台啦，某个台啦吓，即系有呢个。嗰阵时咧就真系话，我全部集中大部分嘅八成九成嘅听众咧都集中喺呢个节目，其实好有作用噶。因为呢个主流电台咧。到时有啲即系特别嘅统一级嘅嘉宾，不过郁敏兄你啦，即系上嚟发声咧，先多啲即系市民会关注到先。 嗯， 系啱嘅。 因为而家知道而家坊间就太多电台啦，太多频道啦。你集中埋一个即系主流电台，变咗一个主流电台咧，有啲咩重要议题，有啲重要民生嘅或者国民嘅事件咧，你变咗分散咗咧，就呢个听啲嗰个听啲，变咗就未必太多即系市民去关注啊。 明白。 营造一个社会一个主流电台咧，有啲咩特别重要嘅嘢咧？喺个电台嗰个广播咧，或者主播咧，就其实发挥个影响就好更加大。 啱啊，好意见呢、這个。 多谢刘生，咁啊大班会听到噶啦， okay. 就要加强呢个宣传。不过郁敏，可能你如果以呢个立法会嗰个系资讯科技嘅事务委员会嘅主席，可能你唔系赞成，等等讲法都唔定噶。成系咪应该多啲分众嘅系电台会好咧？ 其实而家你即系呢个数码广播之后咧，其实可以好多频道。 系啊， 咁你都可以有啲主流，即系话你譬如话好似而家大声台咁，你当系因为嗰、那个即系、就是、主持 大声台大家台吓 系嘛，咁于是。 大声， 主持大声，咁好啦，咁可能多啲人听，咁但系另外就可以分众啦，你明唔明？一啲即系，譬如港台佢而家搞嗰个所谓声音广，即系嗰个社区参与咧，我哋就建议俾多啲弱势族群啊、少数族裔啊呢啲咁嘅人，即系喺外国好多，即系啲电台就系咁样分出嚟俾你嗰啲越南话又有，西班牙话又有，你明唔明啊？即系咁样噶嘛，所以港台嗰个应该将来就有潮州话、福建话。是吧是咁样㗎嘛。 实在呢咸丰年代呢系呢个政府年代系有潮州话报告新闻㗎。 有 个。大佬香港潮汕人士占咗成四分一咁滞。 呢个直播室已经有两个啦。 喂文请命啊你哋喺度。 呢度有材料直播室三个占咗两个呢。 两个地方照呢 嗰啲潮汕人士喺香港啦包括汕头汕尾啦。讲緊系差唔多我即系估计系即系我哋当初有时计过即系以前有人话我俾我听就五分一啦。即系四分一到五分一噶唔系讲少。你只系一个九龙东即系黄杨达嗰个。即系而家佢办事嗰个区啊。哇！大佬，即系潮汕人知嘅比例几高啦？黄杨达又系， 犀利啊！为民请命啊！两个喺度， 郑经汉又潮州佬， 系咯，整个潮州 佬。我立法会都一扎潮州佬啦。嗱，陈茂波、陈建波、陈鉴林、刘尤芬、詹培忠，几犀利呢？真系。 喂，不如我哋听听下后任行政长官梁振英啦，即系讲下改组，咁佢心急 如何改， 系点样？听听先。 我哋而家专注于争取立法会议员咧。 理解點解呢係需要有呢啲改造。過去香港社會發展同埋經濟發展，包括我哋嘅房屋發展呢，已經係相當緩慢㗎啦，需要呢不失時機咁呢係去將我哋嘅社會經濟同埋呢房屋發展係做好嘅。我哋目前呢就係專注做呢件事，過唔到嘅話呢係當然對新政府同埋我向全體市民實踐我競選期間嘅承諾呢會有影響嘅，亦都會影響到呢我哋向市民提供更加好嘅服務。 喂，争取你喎，想 佢初初就系喐我哋，而家转咗声你， 明唔明啊？ 初初就喺度恐吓，我记得我嗰阵时拉布如火如荼嘅时候，佢直情话即系叫人哋惩罚我哋啊， 系 叫九月份投票惩罚我哋啊， 喝住你 吓，跟住我喺电台度讲我惩罚我，你689票边个惩罚你啊？我60000+票，佢实会惩罚我噶。如果认为佢做得唔啱系嘛，但系你689票边个惩罚你啊？ 即系佢而家知道个事实。是要争取你然后先。 不是争取我是争取立法会。争取立法会。 因为争取你理解了，不是争取你支持的。 不是大把人支持他啦。现在你看成个建制派已经是即是归晒队的了嘛。包括 当年唐营的人。 是啊。 都全部你看昨天开会这个林建峰做主持的时候。一面读林建峰做这个委员会主席同埋黄毓民做委员会主席席个分别。 是啊。有没 有听好笑真的。那个是一面读是吧我就不是我后来我没说我今天不可以作成一个结论。通常在事务委员会谈这些东西到最后一定要做一个简单的结论，就是本委员会原则上同意是吧，咁然后交付这个人事编制委员会。我昨天呢我说我不作结论。 不作结论那怎么呢， 不由他咯。 即是不交付过去的。 不是他照交，不过因为事务委员会那个决议没有速力的嘛，你知不知道。 好，转头听。 香港航空，香港人的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现在时间是上午9:00。 香港航空每日三班直飞台北，快啲打3151-1888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00，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后任特首办主管罗范昭芬在报章撰文解释建议增设两个的副司长有明确的任务，两人同时直接监督两个或三个相关的政策局，向司长负责，再由司长按需要安排任务。罗范昭芬相信增设两位的副司长可以加强行政领导，改善行政立法关系，又强调不会影响各局长和两位司长的接触和沟通，亦都不会削弱司长总揽全局的角色。人民力量的立法会议员黄毓民接受本台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节目《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访问时说，计划在财委会就政府架构重组方案提出500项同议题相关的动议，由于要记名表决，但是表决全部的动议已经需要颇长的时间，不算是拉布。 但提动议就冇得俾你即刻讨论，就要先经过议会委员投票，究竟俾你讲定唔俾你？ 唔俾你讲。 财委会主席就唔可以做呢个判断，咁要投票。咁你投票通常就系赞成讨论呢个动议嘅举手，反对嘅举手。咁啊主席啊，我认为赞成嘅占多数，咁啊呢个动议而家可以讨论啦。咁我又趌起身嚟投票。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到你记名表决，财委会规定系2分钟。 系， 响钟2分钟，500条乘2分钟就1000分钟。不是无聊 哟。正在美国纽约的内地新名维权律师陈光成星期四会在美国智库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演讲，协助陈光成到美国的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亦都会出席。陈光成上个月被国监视逃出山东的住所后，一度藏身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在中美磋商后，他和家人上个星期到达纽约，目前在纽约大学法学院进修。日本千叶县凌晨1:00发生5级的地震。日本气象厅表示，震央位于千叶县的西北部，震源深度80公里。受到地震影响，东京都23区和神奈川县都6到4级的地震。 加拿大航空公司一班原定飞往东京的波音777客机起飞无奈因为引擎停止运作，需要紧急降落在多伦多的皮尔逊国际机场，事件中无人受伤。缅甸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基今日外访是24年来首次，显示他对国家经过50年军事管治后踏上民主自由之路充满信心。昂山素基1988年回国对抗独裁统治，曾经有15年被扣押或者软禁，而在期间就算是获得短暂自由，他都拒绝离开缅甸。昂山素基今晚会到达泰国首都曼谷，又会在曼谷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演讲。他会在下个月访问瑞士、挪威和英国，在英国期间会在国会的上下议院演讲。埃及的前总理沙菲克在开罗的竞选运动总部星期一据报被一群示威者纵火。选举委员会当日发表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的官方结果，沙菲克和穆斯林兄弟会的穆尔西会在下个月16至17号第二轮投票角逐总统的职位。由于沙菲克是前总统穆巴拉克政权最后一位总理，他获得决选资格逐鹿反穆巴拉克的示威者。报道说示威者闯入沙菲克的办公室破坏之后纵火。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约27度，吹清劲的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零散骤雨。而家录得温度25度，相对湿度89%。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已经去到早上嘅9:04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噶。咁啊，首先一宗交通意外消息提翻大家，龙翔道向翻观塘方向近呢个天马苑咧，咁啊有宗交通意外噶，龙尾去到后边嘅泽安村啊，咁啊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同埋沿途留意翻警察叔叔指示啦吓。好啦，走翻个对面海睇睇一啲翻工车龙先啊。咁啊，港岛告示打到各位加埋快线啊，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现时排翻到呢个华润。另外东区走廊落中环或几远啊，去到呢个北角码头噶。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咧，两边仍然车多，管道口继续实施紧减封添噶。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睇睇龙尾有冇重组先啊。见到啦，现时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噶，系啦 ，CY 就非常心急，怕新政府架构重组唔成。系啦，我明白嘅。七一当日五司十四局企晒喺你后边一齐宣誓，哇，咁你就威威食鸡啊嘛，系嘛？嗱咁啦，通知你嗰班啊林记公司系你上属啊嘛，系搵翻着西装噶、着套装噶，企晒喺后边，哇，咁啊够晒气势啦，系咪？又唔使叫口号。又唔使举牌，话呢个 job 好过上次噶，哎，快啲报名啦吓！哎，九龙区方面啊，公主道过海现时去到爱民村噶吓，另外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果栏，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啦，上桥位车多少少，另外启德隧道过海龙尾就芜湖街噶，咁至于东隧过香港咧，现时去到汇景花园，睇埋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咧，排翻到欣怡花园噶，咁啊新界区私隧出九龙世界花园，而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咧，去到石门梅旋处，另外大埔公路。香大围龙尾就沙田马场嘅啊，大妹啊，现今社会咧最紧要就系多元化嘛，啊，连做艺术家咧都要玩下多元化、 啊，冇错，不停嘅多元化增值啊，出路自然多啦，通好似咧呢四位嘅香港艺术家咁啦，佢哋合作嘅四象八面联展咧，除咗有画体之外咧，仲有雕塑、浮雕同埋数码媒体作品啊，而佢哋嘅大作咧更加系遍及呢个四方八面啊，希望借住呢个展览咧，为免挥霍香港嘅香江岁月，如果大家咧想喺一个地方睇到唔同嘅作品。就记得嚟啦，可以由而家去到6月2号上昼11点去到下午3点咧，喺中环康乐广场1号嘅怡华大厦参观噶。最后揸紧车嘅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Mary 啊，要出门口噶啦，如果唔系赶唔切相机啊！ 等我 send 埋个 email 先咯。 仲 send 一阵赶唔到班机啊 ！Eddie， 你放心啦 ，print 埋份文件都仲得啊！机场快线已经加密咗班次，每10分钟一班，大把时间喺手，话咁快就去到机场啦！ 呢位先生，我哋 check 到你身上面有电子仪器，但系我哋搜唔到。 梗系啦，我带住部 Blue Links 可能系全世界最细嘅数码手提收音机，你搜唔到唔出奇啊！ 系咪可以听数码又可以听 FM 嘅电台先？ 梗系得啦 ，Blue Links DAB 378内置充电式锂电池差速电可以听8个钟够晒环保，都只卖388蚊。想知详细资料上去 btmhk.com.hk 睇下啦，全世界知道 iCable 有线宽频都买到噶啦。 DBC 短信。 睇电视要买电视机，听电台要买收音机，但系听 DBC 嘅数码广播就仲有好多方法噶，包括以互联网登入 dbc.hk， 用智能手机下载 apps， 透过 Now TV 嘅571台至577台，以及电信盈科 i2 家居智能电话都可以听到噶。当然最简单嘅方法就梗系买部数码收音机嚟收听啦。 我的老公一起，我的老公一起，听着风波里的茶杯，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星期一至六，朝朝7:30。 由今日开始 ，DBC 除咗还声于民，仲还机于民。全新 DH2 手提数码三机，原价488，而家只系需要288蚊就买到啦。仲送埋一对 Panasonic 超轻型耳筒，仲快啲迟啦迟啦，去全线 7-Eleven 抢购。 向立法会施压的 那些新架构，我们希望是全体通过的。这 个架构重组方案是需要有预备方案的， 但是我要跟他说，就是我们不是橡皮图章来的。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黄毓民、吴志森、林毓华。 好啦，听咗好多毓民嗰啲意见，亦都好多听众嘅支持意见，我哋都睇下呢个系外国报章个井水集啊，呢个系关超成日针对你噶，系嘛？ 关超意见领袖嚟噶，好犀利噶。 嗱，咁佢就咁样讲噶，佢话咧，公民党嘅吴可儿讲噶。应该咧，就将7月1日咧说成系死线。佢话呢个真系莫名其妙之言。佢话两届特区嘅政府7月1日换届，梁振英嘅问责班子7月1日就要开始工作啦。如果在此之前啊，重组方案尚未通过，连个架构位置都还没有，试问新班子如何理任？新局面又如何开展？届时旧班子中不留任嘅官员啊，是干事好还是不干事好呢？那不乱了套嘛？啊，郁允， 喂，大佬呢、這个讲法好有问题噶，咁冇人叫你改五司十四命噶，你召翻三司十二局。跟住你換嗰啲人啫， 係 咪？基本上而家你成個政府嗰、那個所謂新政府都係新瓶舊酒嘅，係咪？哦，據說就係周一樂咧就唔做衞福局，呢、這個即係走去呢個勞福局， 就去做勞福局， 唔做食衞局就走去做勞福局，咁啊，咁啊勞福局個局長咧就做咗副職業務司司長，係係咁樣嘛。然後勞福局局長又揾第二個嚟做，係嘛？咁你都係喺度搬嚟搬去新瓶舊酒，咁然後開多兩個位又關照啲自己人，係嘛？就咁啫嘛， 有难题噶、啊，我突然间谂到有難題， 喂，早班子都话啦，西环有提名噶嘛， 难题喺边度咧？譬如陈茂波，话传佢做呢个 副财政司司长， 咁而家你 啫系嘛？ 你个架构未改好，款又未拨，7月1日啦，佢辞职好唔辞职好咧？咁，譬如好似张炳良。 吓、啊、去做呢、這个 教院院长， 教院院长就出嚟做 了，而家已经唔续约啦、啊，已经唔续约啦。 佢、啊、就咩啦，破釜沉舟啦，吓、啊、后边就冇后路噶啦，抌烂晒嗰啲咁嘅零零残残，抌烂晒啦咁样。咁有啲唔系噶嘛，咁你唔知道搞几耐啊？郁敏，咁佢哋点算咧？ 我有咩 点上任咧？ 哇，咁样，如果你咁， 你阻人发达啊，大佬！ 我话俾你嗱，香港咧，即系嗰个民主政治咧，就当然就系即系残缺不全啦。如果咧外国一啲民主国家，你所有呢啲主要官员都要经过国会行使同意权啦。 咁系咯， 系咪？要审理一轮 啦，占你费噶嘛？ 你而家就唔系呢个任命权就喺中央政府，系嘛？咁、你而家早办，你就中央政府任命，系嘛？咁你之前你系咪要经过呢个立法机关呢啲程序先？ 好恩啫。呢啲程序， 呢啲程序好濕碎啊，行禮如儀啦。因為你計嗰條數，即係保皇黨佔多數，乜嘢都過啦，係咪？不過你乜嘢都過之中，我哋而家唔係叫難你，你俾多啲資料我啫，咁都唔啱。 係咯， 咁你都要恐嚇我係咩死線？係咪？七月一號會死人咩？唔會死人噶嘛，係咪？嗰個叫死線定底線先？係咪？即係個問題就係話，你七月一號，你如果萬一嚇，即係冇辦法。在7月1日之前五司十四局通过立法会这个程序是吗包括决议案通过是吗那你都可以做过那你就给份名单三司十二局给中央咯。 所以你需要梁振英呢需要有一个叫做呢 Plan B。 好啊他话冇啊 你要有的。你任何一个政府不要搞讲政府啦你求其搞个所谓 events。你都有 plan A plan B 啦，系咪啊？点会可以冇？ 而且仲有一样嘢咧，就好得意嘅。嗱，你而家咧就换届啦，系咪？咁对上两次嗰啲换届咧，都系嗰个人嘅，同一个 林庄唔同 嘅，同一个人。咁你今次换届换咗第二个人啦，咁即系你有政府架构重组咧，我觉得呢个亦都系好正常嘅， 系 嘛？咁但系咧，就如果喺一啲民主国家咧，你呢个即系行政长官或者个最高领导人系一人一票选出嚟嘅，你有个民意认受性，你嗰个政纲要得到实现，同埋你嗰个政府重组咧，就必然得到民意大部分嘅支持噶嘛。特别如果你系内国制嘅政府，你个议会里边已经系多数嘅党。咁你組織政府，咁有乜問題啫？係嘛？但係你唔係啊嘛，哥，你係689個小圈子選舉產生嘅特首，咁好啦，你又要呢個程序，你都想省略埋，咁邊有咁嘅天下間邊有咁嘅事㗎？系咪？你要得到大部分嘅民意嘅認同，你就通過立法會呢個審議嘅過程，或者立法會議員監察過程裏邊，讓香港市民更加清楚了解你呢個政府重組係咩一回事啊嘛？ 阿鬱敏佢咪擔心經過呢個程序，可能有啲佢心目中嘅人咧，就係可能要去嚇、一個政治嘅酬庸咧，就會係落墮馬咧，會唔會係？ 其實都唔會嘅，因為嗱，你而家開多兩 個月， 你開多兩個局長嘅位，開多兩個副司長嘅位、其實多四個位啫。嗱，其他嗰啲副局長或者政治助理唔講啦，係咪主要嘅內閣成員啦，當個政府主要官員咧，多四個啊嘛， 係 咪？咁呢四个系咩人呢系咪、一个就系旧嘅转过去嘅、就系林呢个张建宗系咪、一个呢就系陈茂波就系、你 brother 啦系咪呢个即系死士啦系咪咁另外呢一个呢就许晓辉系副局长升上去嘅。另外嗰、那个而家我哋所知道呢就系科学员 唔 系科学员嗰个杨教授杨乜、就做呢、這个。 杨伟雄啊。 杨伟雄啦做呢、這个 科技通信局 咁咯，咁、好啦，你话啊，如果唔得，咁呢几个位咪等你做咗特，即系上咗任之 后， 政府改组嘅时候，再嚟攞嚟立法会嘅时候，咁咪可以搞咯。可能迟半年，可能迟八个月。喂，政府中途改组系咪好平常嘅事啊？吓、全世界都好平常噶嘛？ 系啊， 中途改组、中途换人都冇问题， 好平常噶嘛？系咪？譬如好似上次马时亨话：哎呀，我有病啊！咁系咪换咗刘慧兰啊？刘慧兰：哎呀，我又有病啊！咁咪呢个换咗呢个 苏锦良？ 苏锦良，咁个天系咪会冧落嚟啊？ 系咯，执到啊佢， 咪白痴嚟嘅呢啲讲呢啲嘢真系，系咪？所以我有一次我漏佢啊，公开我佢同我辩论啦， 系 嗱公开辩论啦。 都几好喎、 啊，以前兄姐都邀邀请过佢嘅， 唔系佢邀请兄姐啊，兄姐支佢啊，兄姐支持 嗰单啊， 嗰次我撑刘慧卿撑到牙边都出埋啊，而家刘慧卿见到我另咩面，系嘛？呢、這个世界变得几快咧？ 郁敏啊，咁样啊，不如你留佢公开辩论系要买门票入场嘅，好啊，我认为呢条桥 帮人民力量筹 款，咁啊唔得，佢肯定唔会帮，帮个什么基金啊， 帮 个嗰啲啊， 帮个啲癌症啊，有咩慈善基金啊咁啊。系嘛？ 最低消费三嚿水 系嘛？一千蚊啊， 唔系啦，咪就系真理越辩越明。譬如我哋头先讲嗰啲系咪道理先？好简单啫嘛，你唔好成日有一个阴谋论，或者系揣测别人嘅动机，就系、是、啊、哎，你一定系搞我嘅，你系想阻我嘅啫。好似而家睇睇文汇大公嗰啲写法，系嘛？呢班系反对派咧，冇好嘢噶啦。总之系逢系咩提出嚟，我哋都系反对噶啦。 系啊，佢井水就咁讲噶，当然啦， 关超啊嘛呢条友， 唔可以这些人来说咧，阻挠梁振英嘅新班子施政系没有底线的。市民嘅利益亦都从来不在他们眼内。 谂法你真系扮得唔够似咯，系嘛？呢啲咁嘅民军或者呢啲咁嘅即系为共产党做传声筒嘅人，唔系咁样讲嘢嘅，你唔知 啊？嗰啲反嘅， 你正义得滞，你嗰把声唔得， 唔够邪恶， 唔够邪恶，要邪恶啲、鬼鼠啲、衰格啲，你唔得咯，你明唔明啊？所以你唔好咁样引述人嚟，你引述唔系你嚟噶嘛？嗰个 我识就即系有时睇下都几好。玩嘅，不过水平系比较低啲， 唔系好低嘅，即系佢哋唔系，即系咁讲啦。其实真系你老实讲，即系共产党系靠文宣起家嘅，但系我成日觉得佢执政之后嘅文宣嘅水平咧系差咗， 落得如此地步，即系阿毛嘅年代好好多， 阿毛嘅年代 煽动性好犀利， 好犀利嘅，系咯，系咪？即系三要三不要，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要团结，不要搞分裂，哇，几好嘢嗰啲啊嘛，下下有力噶嘛，你明唔明？你而家呢啲真系，唉，真系。即系一反中乱港啊，勾结外国势力嘅，讲嚟讲去三幅，连阿吴志森即系派俾阿吴志森，嗰啲冇钱又可以派俾黄毓民， 可以套佢得噶啦， 改都唔使改， 改都唔使改，变个人名照派系嘛？嗰轮派俾吴志森派几多啊？真系日日派， 日日派， 跟住咪炒你有咯，所以 派七八十。 因为我发觉香港电台好多共产党卧底，女英外合， 喂，你都有咁嘅怀疑啊？ 系啊，真系。 我怀疑咗好耐啦， 女英外合，有咩理由文汇报、大公报日日派帽子俾你，冇几耐你又俾人炒油咧， 系嘛？ 系咪？所以你点解罗范超芬话呢啲问题我唔答 咯？ 一样道理啫，你可以答噶，冇中联办冇干预我哋早班，咁咪答完咯，系咪？ 你可以答唔知啦 冇得唔知嘅，系你负责噶嘛？喂，佢真系佢负责嘅，由头至尾佢负责噶嘛？成个政府嘅重组， 点解唔知啫？ 喂，系呢个罗范招芬，即系重用佢都不得了啊，大佬系靠佢做胆噶，系咪啊？罗太系胆嚟噶，梁振英嘅胆嚟噶。 咁有咩奖咧？ 有咩奖我哋又唔知啦，总之佢真系冇得顶噶啦。 行政会议召集人咯， 你睇下琴日走几多场啊？我咪琴日我喺事务委员会度讲啦，我话罗太你系嘛，朝头早晏昼咁不停咁，我即系 系咪全部都去晒啊？ 去晒， 喂，佢都委屈噶，佢话佢连假都休假都取消咗啦。 即系你，我知道你都好吓，即系好辛苦噶啦。咁我哋即系深表同情，爱莫能助。 佢去唔到非洲睇动物大迁徙，佢喺立法会睇动物大迁徙。 立法会真系呢轮真系唔系动物大迁徙嗰啲人好凄凉啊！你知唔知表决钟声响一分钟啊？我好凄凉啊！去厕所都唔得，因为你得一分钟，你要担保你 make sure 一分钟可以小便，完成成个过程，否则嘅话你点可以离开个座位？ 而且立法会里边嗰啲无论男士女士年纪都开始大啦， 系啦，咁咧仲有咧，仲行去厕所咧，行去厕所啊，都唔系嗱，其实我哋喺我哋个座位，我一飙去后边咧，大概扑去厕所门口咧，就大约15秒左右。 哦， 唔好走咁快啊！ 行到入厕所， 唔好跣亲， 系咪？咁你完成晒成个过程，个钟已经响完啦，翻嚟揿唔到，你知唔知啊？ 哇！真系 好大件。 喂，你应该以人道同埋生理嘅理由，要求个响钟长啲。 系 啊，系咪啊？ 咁啊，本嚟五分钟嘅，不过啲泛民主派冇落嚟投票，变咗只系一分钟。 喂，咁啊，个个都系去厕所会比较耐嘅啦嘛，年纪大咗啦嘛，真系 惨， 呢个唔啱啊，我觉得。 所以因为有嘢，我觉得系好睇唔过眼，有时候耐唔中，我都有去呢个系立法会嗰啲事务委员会度讲下嘢咁啊。有时候你见到嗰啲议员明明系嗰个事务委员会嘅成员。但咁知去咗边度噶？咁我讲俾边个听咧？咁系 琴日都系噶，琴日都系噶。 咁啊，做立法会唔系议员，唔系应该喺度 吓？琴日咧就建制派发言嘅就得个黄定光， 系 叶刘瑞系后屘行入嚟，我啊叫佢讲，咁之前发言咧就讲，每人都讲三次嘅就系、是、呢、這个何秀兰啦、刘伟兴啦、李永达嗰啲，咁刘江华同埋汤家华入嚟点咗名之后就唔见咗人啦，OK。咁就系咁咯， 咁唔啱嘅真系。 咁噶啦，咪啲事务委咩？咪琴日都难怪嘅，个走嚟走去， 开好多个会， 开到走嚟飙嚟飙去， 真 系。喂， 咁即系个个会佢都冇开到，你明啊？ 系啊，等于系咁。 系咯，咁即系搵，喂，即系如果作为选民，我觉得搵我老衬啦，真系。 唔系呢个问题，就系寻日个安排都系有问题。即系如果嗰个啲事务委员会大家认为系咁重要嘅。是同时是讲 如果有重叠的会籍 一个问题是不是应该分开来开呢啲时间唔好搭埋一齐。 佢就嗱咁样嘅因为你6月6号呢就要交去人事编制委员会全部喺6月6号之前啲事务委员会要开完。即系变咗咁。 咁就係赶工囉。 咁所以我冇。 咁就唔好赶囉咪提啫。 知唔知 我即係我哋配合你啫、大佬。 知唔知工厂赶船期、 喂而家即係立法会配合你啫。就唔好成日喺度屈我哋啦。係立法会配合緊你咪真係。係咪 係。讲到咁急係咪咁变咗民政嘅水平就会低啦係咪民政嘅水准就即係会有折扣啦呢、這个问题喺呢度嘛係咪、 但嗰、那个系，你讲 呢、這个有冇兴趣讲下呢个七一游行呢、這个即系路线嘅问题咧？咁样吓，因为咧，寻日咧就民阵咧就出嚟咧就见咗记者，就话咧七一游行咧就定咗啦，个主题咧就叫做反党官商勾结，话几有趣呢、這个。 今年又唔同咗吓、多咗啲主题啊， 党官商勾结吓、好啦，咁问题就系即系佢哋嗰个路线咧。就话同警方嗰度咧，就未倾掂数，未倾掂数嘅原因咧就唔系喺民阵嗰度，民阵就定咗条线出嚟啦。警方咧就话未得，我哋仲谂紧， 有冇好谂咧？佢谂嘅唔系好熟嗰啲系吓，成、个港岛边啲系呢个系申办啊，或者申请呢个不反对通知书嗰啲团体，知道晒佢点行噶啦。 但系佢谂紧咩咧？而家就大家唔知佢谂咩啦。咁民阵就估计咧，佢就谂紧咧。喺边条路线呢然后先至令到呢个中央政府嘅领导人呢睇唔到佢哋嘅游行係啦。而家讲法就係咁样。 好简单咗嘛咁你咪领导人如果个查嗰个行车线咪绕过佢咪得囉。 领导人行边度未知㗎嘛。 哦咁样 啊。领导人会用循咩途径去走唔知㗎嘛领导人嘅心意或者领导人话喂我想睇下游行喎都得㗎嘛係咪先。咁因为唔知道。咁、所以咧就即系警方咧就迟迟唔肯答复啊，嗰、那个流行路线喺边度，点样行法咁样，或者我哋一阵亦都可以睇下揾到民阵嘅人去讲下，究竟同警方商讨嘅过程究竟系点样啊？系嘛？呢个都几可以，我觉得值得倾下，系嘛？ 唔系主要我谂啊，对呢个系主办者好，准备参加游行嘅人士好，总之你唔好咧吓、中间咧又突然间又整呢个截龙就得噶啦吓。 大家记唔记得啦？就旧年有一次嘅，嗰、个游行即系去咗呢个新政府总部之后有一次游行咧，系兜咗个大圈噶嘛。首先咧就佢一定要行到去中环， 绕翻转头 先，绕翻转头翻翻去金钟，天马南嘅政府总部。咁、所以就令到即系啲人觉得话喂，点解会咁转接咧？点解唔可以直接去行咧呢条路线咁样吓？系咯。 咁会唔会喺呢个选址嘅时候，呢、這个政府总部嘅选址咧，竟然系有呢个阴谋咧？就系 政府总部嘅选址就我唔理佢有冇阴谋啦，佢就特区政府就想威咁解啫，系嘛？将自己嗰个总部摆喺个解放军隔篱咁样，系嘛？即系震慑住下啫，吓可能系咁啦，吓咁。但系 我觉得佢霸占咗海景咋、 但系佢应该，我觉得应该咧，就即系要方便表达自由啊嘛。方便呢个示威嘅自由嘛。咁而家就好明显呢无论喺路线呢同埋喺呢个安排啊、即係点样去即係去集会啊即係去到嗰度啊去我唔知你有冇去过啦。 有。 即係完咗之后呢去到集会呢係好困难嘅、政府总部。个地方係好细嘅。你成日要讲数㗎你可唔可以放个停车场出嚟啊俾人入去要讲好耐数然后先得。 群众嘅人数咪得咯，讲咩数用人数嚟压到佢，真系啊！ 咁而家就即系咁，具体系点样行法咧？咁样而家未知吓，嗰条线点走？ 但我更加关心嘅就系咧，出年嘅七月一号咧，佢哋仲有冇资源可以继续举办活动啫？真系啊！ 冇钱系嘛？ 啊，系啊！佢哋担心，即系话而家个储备咧系得30万嘅啫，吓咁啊，去到警戒线啦，吓 咁咪筹款咯，系嘛？即系要筹款先解决到个问题噶嘛？咁而家就系、是。即系呢啲咁嘅民间团体咧，就系咁噶啦，冇办法噶啦，就餐饮餐食就餐餐清，系嘛？ 咁啊，通常咧喺呢个六四烛光晚会咧，佢都可以咧系得到好多嘅系市民嘅捐赠嘅吓。 即系六四晚会或者系七一嘅游行都系咁嘅，就大家摆个箱出嚟吓、我同头先啊，即系我哋都咁讲啦，即系你去到六四，去到某一条牧人巷啦，你荷包就干清晒噶啦吓，一定系咁。 心甘情愿嘅吓， 系心甘情愿嘅。你买嘢又好，你去捐钱又好，就去到一经过咧。就乜都冇晒噶啦， 系 啊，就系咁啦，啊， 咁咧当然啦，佢哋都有一个系，我谂大家支持嘅朋友都知道，佢哋喺恒生银行都有一个户口嘅，咁你去到可以捐噶，可以捐噶，支持呢个系民阵吓， 吓佢个叫做反官商勾结吓，反官商勾结咁样样吓，咁、就民阵嘅召集人啦，黎恩浩咧就喺电话度啦，黎恩浩你好， 系早晨， 黎恩浩早晨， 早晨早晨，喂，想问一问啊。就你同警方 遊行路線 嗰、那個遊行路線究竟係點咧？而家 其實我哋現在即係通知警方嘅遊行路線咧，就係同即係前兩日即係支聯會嘅即係六四遊行一樣，都係希望咧就係唔好似我哋民陣之前嘅遊行，係要即係兜到去中環，再翻去金鐘嘅政府總部啦。咁、所以我哋都係用我短啲路線。咁但係個問題就在於就係警方咧，即係到而家都係唔肯同我哋去見面傾嘅。咁佢嘅理由就係佢同我哋代表講嘅理由呢，就係話因為佢哋有啲新嘅安排，咁想決定個新嘅安排就同我哋去傾。但我哋覺得呢個講法就好奇怪，因為即係第一，如果有新嘅安排，佢應更加應該一齊傾啦，唔係警方你話點就點啦。咁第二就係、其實我哋已經係上個星期入紙，咁而距離七一呢，其實而家剩返個幾月嘅時間，其實係未必夠主辦單位呢去安排成個遊行嘅，如果再唔傾個路線嘅話。 咁你估計佢係咩呢？其實 我估計其實主要係兩樣啦，第一就係、即係會唔係因為有國家領導人訪港，即係今年回歸嘅15周年，咁、所以即係佢哋可能已經唔係自己話事，可能仲要同國安、同國保去傾。咁、第二就係咧，喺過往經驗咧，其實民陣喺安排七一遊行之前咧，都會即係遇到警方啲唔合理嘅要求，咁其實民陣都會做上訴嘅工作。咁但係如果今年警方即係仲唔同我哋傾，我會有理由相信佢係想拖延我哋，拖到我哋冇時間同佢做上訴。咁到時咩？佢俾咩嘅條款？佢俾咩嘅要求？我哋都要硬食。 唔係咁衰格， 我哋最唔想見到嘅情況。 係咯， 你哋喺係咪覺得係喺點樣先至扮過去嗰個馬路，然先去到個天美道嗰邊咧？ 喂，阿黎恩豪啊，因為時間關係啦，阿黎恩豪啊，就我哋想咧新聞之後咧，繼續同你傾個馬，轉頭再傾嚇。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后任特首办主管罗范昭芬在报章撰文解释建议增设两个副司长，有明确的任务，两人同时直接监督两个或三个相关的政策局，向司长负责，再由司长按需要安排任务。罗范昭芬相信增设两位的副司长可以加强行政领导，改善行政立法关系，又强调不会影响各局长和两位司长的接触和沟通，亦都不会削弱司长总揽全局的角色。人民力量的立法会议员黄毓民接受本台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节目《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的访问时说，计划在立法会财委会就政府架构重组方案提出500项和议题相关的动议，由于要记名表决，单是表决传播动议已经需要颇长的时间，不算是拉布。 但提动议就冇得俾你即刻讨论，就要先经过议会委员投票，究竟俾你讲定唔俾你？ 唔俾你讲。 财委会主席就唔可以做呢个判断，咁要投票。咁你投票通常就系赞成讨论呢个动议嘅举手，反对嘅举手。咁啊主席啊，我认为赞成嘅占多数，咁啊呢个动议而家可以讨论啦。咁我又趌起身就投票。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到你记名表决，财委会规定系2分钟。 系， 响钟2分钟，500条乘2分钟就1000分钟。不是无聊哟。 发展局支援四川重建小组组长麦齐光出席商台节目时表示，特区政府非常关注绵阳紫荆民族中学被拆卸事件，他认为是单一的事件，又说这个重建项目由教联会负责，特区政府资助部分的费用。 麦齐光又话，政务司司长林瑞麟日前到四川省，已经向当地官员表达，认为应该回拨200万元嘅政府资助放入信托基金。咁港股开市冇耐，咁走势系个别，恒生指数低开65点之后，咁继续走势向下，但系跌得唔多，咁恒指跌紧系10点，报18790点，而国企指数。低开之后是倒升，现时国指是升紧30点，报9678点。埃及的公布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的官方结果，穆斯林兄弟会的穆尔西以24.4%领先，前总理沙菲克以相差约一个百分点的23.3%紧随其后，左翼候选人萨巴克就排第三。当局一共收到7宗选举投诉，但全部因为没有法律依据和预期递交被选委会否决。由于没有候选人得票过半，穆尔西和沙菲克将会进身下个月中举行的第二轮投票竞逐总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约27度，吹清劲的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零散骤雨。现在录得温度25度，相对湿度86%。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早晨啊，翻工时间唔经唔觉去到早上嘅9:33啊，咁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咁啊首先一宗交通意外消息提翻大家嘅，公主道过海近呢个理工湾位嘅快线咧有宗交通意外噶，龙尾排翻后边嘅红磡警署啊，塞紧车各位唔该忍让多一阵啦吓。好啦，走翻个对面可以睇睇港岛区嘅翻工车龙先。咁啊港岛告示打道过海加埋快线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齐齐泊住去到呢个华润大厦噶。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啊信和广场，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两边车多，管道口已经实施紧间封啦吓。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跟一跟先吓，哎见到龙尾啦，现时跟到去海个海港政府大楼啊，系啦，报纸都有报道啦吓，女长毛啊俾女警啊跟住啦，哎呀听讲话每逢啊64啊71啊呢啲敏感日子嘅前夕啦，呢班嘅民阵人士啊政治人物啊全部俾人跟到实噶，哎呀个女警啊输经验啦系咪啊？又冇除低个 Wallen 卡啊，即系个委任证咧，啊有冇换过件衫啊？有冇睇任搭埋嗰套跟装噶？学下猪女咁啦，上翻两堂先啦，好唔好啊？哎，九龙区方面啊，咁加士居道过海现时去到果栏，另外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咧，双桥位亦都比较车多噶。另外启德隧道过海呢分钟啊，去翻呢个芜湖街嘅新界区私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咧，现时都系正常嗰只噶吓。不过咧，呢个大埔公路向大围咧，继续有车龙噶，枕住喺个沙田马场噶吓。啊，大妹啊，想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咧，又想听下文歌，有冇好介绍啊？ 咁啊，去郊区行下就最好啦。喺6月3号咧，上昼10点去到下午4点，喺大屿山会有个咧御景湾龙艺市集啊。到时咧，除咗睇风景同埋行市集之外咧，仲有3个乐手即场唱多首嘅文歌俾你听，呢啲咪叫弹咯，系咪？有兴趣嘅你咧，可以喺御景广场巴士总站咧搭每半个钟一班嘅免费穿梭巴士去御景北商场，或者咧喺港铁嘅东涌站咧直接搭车去都冇问题噶。最后揸紧车嘅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你听紧嘅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 哇！成个港铁站咁多人嘅，喂喂喂，小姐啊，有咩笋嘢啊 ？WiFi 2个月免费啊，系人都用啦，唔理你用咩台都得、啊。 咁傻？ 喂，系啊，佢个 WiFi 劲快啊，我 send 条片俾个 friend 咧，佢超快就收到啦。 唔系啊嘛，咁劲？ 唔信啊，试下就知啦。 PCCW Mobile 俾你真正免费试用 WiFi 2个月，全线专门店同客户中心仲有人教你点用，详情请致电2888-8789，优惠需受有关条款约束。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大家去海洋公园试下，提名邓小平攞呢个诺贝尔和平奖，我担保啊，嗰啲纸一打到大粒针啊！ 大班郑经汉、林毓华开咗麦啦，想听？仲未买机？快啲去快图美 Ideal Radio 科讯电脑 Ninky Tanky 人气电器店 Panasonic 以超低价港币180元购买原价280元嘅 DB 3 4 8数码收音机啦！行快步去买啦，唔系又听迟一日噶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黄毓民、吴志森、林毓华。 9:37，我哋仍然揾翻民阵嘅召集人阿黎恩浩啊，黎恩浩喺电话度，继续同佢倾七一游行嘅路线。 我哋讲嗰个热线先，1872111，1872111，大家可以都打电话嚟讲啊，七一游行，讲个六四集会啊，咁啊，趁阿黄毓民喺度啊，吴志森同埋林毓华都可以一齐倾偈。阿黎恩浩， 系早晨，三位， 讲翻条路线先。就你话呢就可能怀疑呢，唔知係咪有国家领导人嚟呀，咁所以条路线傾唔掂呀，咁样我有啲奇怪，国家领导人通常係避咗条路线㗎啫，係咪有冇傾啫， 係囉係囉，你再明佢哋再暗㗎嘛， 有冇傾啫，其实係囉。 我諗而家个问题就在于根本即係警方都唔肯同我哋傾，即係其实而家我哋根本係只係有即係纯粹一个通讯上接触，就係我哋要求开会，因为我哋已经通知咗警方关于游行嘅安排，咁但係警方喺即係我哋更加係要求嘅时候，应该係呢个星期之内係同警方开始傾，因为过往嘅七一游行呢，其实主办单位同埋警方都唔单止係开一次会就可以即係傾掂晒所有嘢嘅，咁都要其实可能两至三次，咁甚至可能之后发觉真係有啲唔合理嘅地方呢，我哋要去做上訴，咁但係而家佢哋得返即係過幾月嘅時間呢，我哋即係好有理由懷疑警方呢即係知道我哋以往嘅策略，即係會透過上訴委員會啲機制呢去反駁返警方啲唔合理安排，咁我懷疑 西環嗰度贏得好漂亮啊， 係啦，所以就係即係想拖到我哋到六月中咁先去聽，或者先去發出不反對通知書，令我哋根本冇時間即係去做個上訴工作，咁我覺得佢哋就喺度拖延緊嘅呢個做法。 咁仲有一樣嘢呢，我好擔心今年嗰個遊行，即係嗱，往年我哋就行到皇后大道衝，跟住上政府總部啦，咁嗰條路都其實都好窄嘅，咁然後去到政府總部呢就分批咁樣散去啦，係咪 你講係舊嘅政府總部 啦，咁但係而家點去政府總部呢，又行條天橋去邊啲咁行法呢，我真係 而家就兜返轉頭㗎嘛，係咪喺中環兜返轉頭㗎嘛。 咁因為個終點係咪又係政府總部呢，我想問下你。 而家係呀，係咪 都係。 而家嘅終點都係新政府總部，係 但 係去金鐘嗰度。 係。但係點樣兜法呢，上次我記得行嗰次呢都好論盡㗎喎，行嗰次。 其實呢其實而家呢幾次呢都有啲即係好嘅轉機嘅，就係我哋今次嘅遊行路線呢就會同即係5月1號即公民個勞動節遊行同埋前兩日支聯會嘅遊行一樣，其實我哋呢就唔需要上天橋啦，我哋只需要沿住即係我哋經過統一中心嘅巴士站，然後我哋就行下角度嘅馬路啦，咁如果大家記得呢，其實行前啲呢就有一個即係回旋處係轉返去對面嘅告示打道，咁警方喺呢兩次嘅遊行亦都開放返俾遊行嘅人士呢， 但你入去統嘅中心嗰個巴士站嗰度好多人喎，大佬。 其實前日都試過㗎啦，毓民，不過呢我哋已經揾咗隨即公民啦。 唔係我知，但係你人數少， 佢一定做過呢個嘢。 唔係你譬如佢上次，唔係你上你早兩日嗰個遊行，你人少嘛。咁如果你七一講緊去身20-30萬人嘅時候， 咁點搞啊？嗰度會好犀利喎。 這個其實就是同即是以往七一遊行有某幾段路是特別一個關一個樽頸位，其實佢做法差不多。其實即如果我們要看的話呢，我們現在去這個新政府總部呢只是有幾條路線揀的啫。一條呢就是我們會3月3號的遊行去反對小英子選舉，我們兜個中環再回去金鐘兜個圈。第二個呢就是潘佩球都不喜歡那條路線啦，就是要我們兜去龍匯道行海旁。就好似去呢、這個去旅行咁樣，第三條就變咗得而家呢個方法，就係話 欣賞海景 咯。我哋要經過嗰、那個嗰條街咁樣，即係經過統一中心巴士站出面嗰條路，然後就轉過去下角度嘅車路，咁樣行過去對面。咁呢個係即係三海取其輕嘅一個方法嚟㗎啦，已經係。 喂，咁幾時埋單呢，傾得而家未知，就等佢回覆。 我最希望呢就呢兩個禮拜已經可以同警方開會傾。 OK。 而最希望就係警方呢以往都做咗，警方以往有種做法就令我哋好唔滿意嘅。就係當我哋傾唔掂條路線呢，佢就要搬出呢就10-8條呢，就其實我哋依家做否決咗個路線，就同公眾講就其實即係主辦單位唔接受我哋其他路線啫，唔係即係根本唔係話我哋唔俾佢行咁樣。 咁 但我覺得其實咪可以喺度搞埋啲咁嘅 小動作，唔係，但係你即係開會嘅時候要同佢講清楚㗎啦。我哋以前都係㗎，同啲差人開會嘅時候咧，大家即係喂 冇到时又变卦，变卦就喐佢噶啦，你明唔明啊？咪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是、当然你每次游行完咗之后咧，你都知道有人又话要留守政府总部啊，旧阵时都系嘛，即系呢啲咁嘅处理咧，你有冇谂过点样搞咧？嗱，譬如好似我哋旧年我话俾人拉咧、嗯，我哋喺金钟嗰度坐喺度千几人，跟住后屘拉咗我哋138人啦，系咪？咁、嗯、你譬如民阵方面咧，到即系个集会完咗嘅时候咁。即系 而家好多附加条件啊嘛，就要个申办人啊，个主办机构系要应承噶吓。今次有冇啲咁样嘅附加条件啊，黎欣豪？ 其实即系过往几年咧，由2009年开始，即系有示威者，即系会喺七一游行之后，大会嘅游行完之后咧会留守咧。咁其实即系警方都不断同我哋讲，就系话要求大会咧就结束个游行，如果唔系咧就会将即系。即系之后嘅行动咧，即系都归咎喺主办单位身上。咁所以其实即系喺除咗旧年嘅前几年，我哋都同唔同嘅团体咧会有默契。 嗯， 即系我哋期望做到效果就系咧，即系大民阵，即系民阵主办七日游行，即系结束之后咧，有其他团体接力。如果佢哋即系有自己嘅行动嘅话咧，咁我哋大会当然即系尊重啦。咁同时我哋都会做一啲即系配合嘅工作。咁譬如以往有几次嘅游行，其实。即系当有示威者大规模被拘捕嘅时候，其实民阵嘅警权组亦都会即系尽快即系揾即系律师啊，亦都系揾即系其他朋友去做支援嘅工作。咁我谂即系呢个希望就系唔同嘅民间团体可以即系尽量即系喺民阵游行之后都尽量做个接力嘅工作咯。咁就可以减轻主办单位负担，亦都可以咧即系令到其他团体可以做到佢哋想做嘅嘢。 嗯， 但系主办单位系好难负晒全责噶嘛。 你譬如好似我哋人民力量， 系咪啊？ 喂，我。旧年我哋净系收队集会都几千人，系嘛？嗰条龙啊，继续喺向前边行，我哋永远都系压尾嘅，系嘛？好啦，到后屘去到金钟嘅时候，咁亦都有少部分嗰啲八十后嗰啲同埋社民嚟啊，冲出去江乐中嗰条马路，系嘛？阿德辅道中嗰条马路，咁啊喺电车路嗰度就俾人拉，嗰度一批，我哋就喺金钟嗰度坐低。咁你譬如民阵，佢好难去控制呢啲咁嘅 啫， 系好难点样负责啫？ 负责唔到。 我谂其实对我哋即系更加重要就系我哋觉得我哋冇必要去控制，因为其实市民出嚟游行，咁梗系有佢嘅表达方式噶啦，一定有佢嘅行动。佢系因为佢政府咁衰，系因为佢政府搞到大家天怒人怨，大家先会咁去表达啫。咁啊，最紧即系所以主办单位完成咗即系其中一个阶段嘅任务嘅时候，我好希望如果其他团体佢有自发嘅行动咧，咁佢哋就接力个自己。 即系你乐观其成就系咁啦。但系又唔会去啊，即系 鼓动佢哋， 主系啦，又唔会鼓动佢哋做呢啲嘢，佢要做你又唔会，亦都冇得制止， 系啦， 只能够乐观其成。咁佢哋如果出咗咩事，帮到就帮，帮唔到亦都冇计， 冇办法， 就咁啦。 喂，阿黎欣豪啊，就阿头先阿林碧华咧，就比较关心你哋一样嘢，就话你哋冇钱， 系 财政状况点样而家？ 喂， 财政状况点啊？听唔听到啊？ 听到嗱，我哋其实咧，现在我哋剩翻嘅即系储备咧系20几万，咁其实但每年搞一次七一游行咧，其实按我哋准备音响啊、物资啊等等咧，其实都真系已经用咗20几万嘅啦。 哇！ 咁所以咧，如果今年嘅游行前后我哋即系冇即系新增嘅市民嘅捐款咧，咁其实即系好有机会系嚟紧一年。即系民阵嘅运作都未必 唔系咁嗱，你今年七一 都未必搞到啦。 六四可以筹款咧，七一又可以筹啦。七一你即系民阵都好多站噶嘛，咁你估计今年 其实都未必嘅，因为咧嗱，旧年22万上街，民阵就筹到即系20万蚊啦。 但系有其他团体 过往几年咧， 其他团体要上缴噶嘛？ 团体嘅捐款咧，其实都唔过20万嘅每一年。 我记得我哋旧年都上缴咗几皮喎，大佬。 系啊， 个组织 筹得多啊嘛， 我哋个组织都上缴几皮。 抽勇啊嘛，抽咗勇上去啊嘛，你啊 因为我坚持咧，包括社民连时代又好，而家人民力量，我都坚持咧嗰个。即系吓，即系十一奉献系要，即系要做 十一奉献嘅， 冇错， 十七一嘅， 呢个奉献要做嘅， 集体嘅力量啊，系， 咁而家点啊？即系你都系期望就系 我哋期望就 多啲人喺攞埋钱啦， 多啲人上街啦， 多啲人上街，多啲 搞游行都唔系为钱， 搞游 行为市民 啊 嘛，咁多啲人上街，咁我谂都系对即系民阵嘅一个支持嚟嘅，咁我哋嘅钱都系嚟自市民，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咁。 即係如果真係唔夠嘅，到時咪再問市民籌咯。市民都唔會想放棄七一或者民陣呢個 平台 嘅 遊行 啊嘛。 係咁啦，喂，多謝你啊，黎一豪， 多謝你， 好，多謝三位。 民陣召集人黎一豪啊，1872111。 不過我都唔擔心嘅，因為你七一個啲人都會捐錢，咁我哋呼籲下係嘛。咁、所以我咧就不嬲到有啲團體咧就咁樣嘅，我扣除開支就先至俾民陣十一，我啊唔係嘅，我哋收咗幾多錢我哋。譬如我去年我哋籌咗成50,000， 係係 唔犀利， 講緊啦， 仲多過民陣， 多過， 哦，犀利喎！ 咁我咪俾嗱，我哋就接近500,000，俾咗40,000幾， 係， 真係十一喎。OK， 喂，黃小姐喺度啊，黃小姐， 早晨，黃小姐， 你好， 早晨啊， 你好啊，黃小姐， 各位係你好啊，就我感覺咧，梁振英係自1972以來最冇認受性、最無恥嘅一個將來嘅特首啦。 佢票啊低啲，咁係係嘛？ 咁佢咁冇自信，非要5C14局不可。咁咁佢咪唔好做咯？如果佢做覺得佢做唔到，我都冇選佢係嘛？咁佢。而家好似咧，佢恃住有橡皮圖章護航啦，就佢諗住佢嗰奸計得逞啊！咁我想奉勸佢一句咧，你唔好以為你自己真係做咗皇帝，著咗嗰套新衣啦，你嗰睇到嘅係假象嚟噶，蛇齋餅種咧係佔少部分，有良知有智慧嘅市民係大多數嘅。而家立法會。是啊，阻止你那個用少少的 Kimmer 去阻止你不要咁得逞去即刻說要做就做，是對你來說是有利的。如果你是夾硬來呢，以為大地在我腳下這樣的心態呢，我想告訴他聽呢，我會呼籲，如果你是就是太過分呢，我會呼籲那些市民你不要交税啊。我哋唔會一個冇認受性又咁低能嘅一個 交税， 我哋 一個 不合作運動， 非常之激進嘅一種措施嚟嘅。 系啊，咁你而家咁少嘅事，你就喺度 拉得 咁又喺度 罰你錢啊！ 一副非做不可咁嘅心態，咁你叫我哋點咧嚇？咁我哋先至係your boss。是咪啊？ 系、 okay, 啊， 我希望佢要认清楚啦。你而家唔系你而家谂住系咪真系大地在佢脚下？咁对中国对香港系有利嘅咩？ 系啱、 即系而家唔够谦卑啊！佢吓。 佢我唔需要你太谦卑，你只要攞出你足够嘅能力。咁你而家讲佢需要嘅人手就系只要共同理念同埋有 EQ 就得啦。哇，咁你系咪做戏子就得啊？即系等于你只要有共产党嘅理念，然后有what 你够面皮厚，每次讲嘢就好似即 系皇帝咁， 唔系佢咧，即系你，即系佢做咗特首之后嘅曝光率高咗咧，佢就出事嘅机会一定相对又高嘅，讲错嘢嘅机会又相对又高，永远都系咁嘅。 好多谢你，黄小姐啊， 多谢你， 阿 张生， 阿张生，张生你好， 早晨， 系。 喂，你好啊，郁敏啊，志森啊， 你好，你好， 你好，好耐倾偈啊， 中气十足，好啊， 好犀利啊，张生， 老人家。 喂，郁敏， 系。 嗱，我觉得咧，梁振英。呢個後任特首呢，如果你咁犀利啊，你使乜嘢去加咁多5C14局啊？如果你成日認為呢個政府唔得嘅，你係一個領導者啊嘛，點解你唔贏得佢啫？你何必要搞所謂呢個剎那風光有乜用啊？係咪先？ 所以唔叻，趕搞曬佢啦，咁啊， 係咪啊？聰明一世，係咪先？嗱，我覺得話而家。我哋真系啊，咪假噶？阿郁敏，如果嗱我就好欣賞你啊，同埋吳志森佢哋噶呢班人啊。但系我一樣嘢咧，我係唔係咁同意阿郁敏嘅？就話應該單拳獨鬥咧。我希望你咧，嗱，民主黨係應該批評，但系我將個矛頭咧，應該咧，黃國興啊、陳振林啊嗰啲工聯會嗰啲人係咪都假嘅？我將你個以你個口才、你個文學、你個文化。我应该话全力去洗佢班友，我好欣赏你哋，系咪啊？嗱，我希望咧，应该咧，大家民主派咧，当然我系好多嘢系唔 同意啊，民主党做啲嘢。 喂，大佬，而家乜嘢都系泛民，我唔系泛民噶，我俾人开除噶。喂，大佬，你唔好唔记得，公开表示我割席噶，大佬啊，系咪先？咁我唔系泛民， 开除咗党籍， 开除咗啦，大佬俾人梁家杰话我哋要将拥抱黄毓民立场嘅人踢出立法会，踢出泛民咯，咁讲噶，大佬。然后阿兄姐最近先讲，点解唔参加拉布啊？因为佢唔系我哋同路人，大佬啊，我话面皮好厚。跟住去同佢合作，话得唔得先？系咪？ 嗱，阿郁敏啊，有啲嘢咧，我哋应该要系团结。当然系有不同啊。你阿郁敏，你都有啲嘢唔啱，我觉得系咪先啊？即系话你大多数都啱嘅，我觉得吓，我好尊重。系啊，真嘅，咪假噶？ 好难嘅，你倾喺度先。 系咪啊？我啲系语重心长。我今年74岁啦，郁敏。 唉，多谢你阿叔， 多谢你啊， 好，多谢你条马， 何先生，何生你好， 何生你好， 何生， 何生喺度吗？ 喂，诶，系 请讲啊，何生，早晨。 今朝咧就开头就讲翻阿 CY， 就话咧急市民所急，就讲话咧最紧要咧你哋通过 急佢自己所急啫， 即系五C 两副 C 14港，咁就话咧就因为而家好多劏房啊，房屋政策就系佢个首要解决问题。但我想话俾佢知咧，佢而家咧佢搞呢个政局咧。就是三司两副司十四局，其实就是政治劏房来的。 政治劏房 来的。是啊，他自己是劏房来的。为什么呢？他架床垫屋将啲嘢呢就架开晒。架开晒，但是不知道每一间房呢他应该摆啲乜嘢，要做啲乜嘢嘢。嗯。唔停止啊，他仲要塞啲人入去啊，塞啲咩入去呢？就塞啲副塞啲政治助理啊，诸如此类啊。你想下塞啲入去。喐都唔喐得，做唔到嘢嘅根本嗰啲系，就系咁啦。 政治助理已经历史证明、实践证明系唔掂， 系失败 嘛， 所以而家先减人工吓。 咁你仲要一拆四， 佢仲要压住晒啲位，压住晒啲房，俾你摆一张一张台一支笔啊！你都有排摆有排搞啦。 想唔通啊？点解会仲要一拆四咧？佢人人都办事，你估阿毛年代愚公移山咩？人都好办事咁。 即系你讲你梁振英，如果认为呢个曾荫权嗰个成个政府架构有问题嘅咧，即系你根本连呢个政治助理都唔应该留低啦，系咪？副局长都唔应该有啦，系咪？ 有啊。 咁我话你咧， 系嘛？多谢香炉，多谢鬼啦，就搞到啲政治房啦，又漏水又漏电，又甩皮甩骨，又剥石屎剥落。咁到时点啊？ 唔系何生，其实咧，成个政府最大的问题唔系个制度架构，系人啊嘛。 嗯， 人谋不庄，系咪？你过去呢几年，即系曾荫权做特首期间，嗰个政府咁多问题系人嘅问题，好多时系。 系啊， 领导无方啊嘛。但系佢点解要搞政治助理不可咧？非要搞政治助理不可咧？我明啊， 你明啊， 我明啊，因为 愿闻其详， 因为会有好多红色子弟兵。排队入政府啊嘛， 冇错啦， 即系 关照佢哋啊嘛， 要关照佢哋啊嘛， 系啦，系即系政治分赃咯， 即系而家染红个政府， 冇错啦，用呢个 方法。其实而家就系由一个即系工商界主导，就变成港共主导， 冇错， 要翻身，共产党 一样嘢嘅。诶，唔好意思，我仲想讲你一样嘢，就系皇上黄蓉达，同埋。阿郁敏，你喺网台个节目讲嘢咧，你个助议处都有所收敛啊，我知道睇到嘅。但系我觉得咧，而家嘅政选期间咧，阿黄杨达咧喺网台咧， 叫佢 喺个助议处咧应该要收敛。 知道 ，OK。 点解咁讲咧？因为你要团结一啲咧，系对于呢啲嘢系敏感嘅。 我一定，我哋喺 Facebook 都系有啲嘅听众系有咁嘅同样嘅， 一定将呢个意见话俾阿黄杨达听。OK。 多谢你， 多谢你， 林先生。 早晨， 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啊，森哥，早晨啊，林毓华，早晨，黄教授， 系 啊，想就嗰个游行路线咧，即系每一次应该话每一次游行上面嘅警方个做法咧，我真系好不满，想讲下嘅。 好啊， 即系你每逢净系单单讲个七日游行好简单，喺个维园出发咧，已经搞到真系市民都天怒人怨，老实讲。咁你话你？ 集得咁多人啫，大佬系嘛？ 系啊，但个问题就系话，点解即系个平衡上面系做得咁差嘅咧？每一次都系，咁你好啦，而家真系去到话新嘅游行终点就系新嘅政府总部，咁、你不论你行下路又好，又或者甚至好似头先 黎欣豪 所讲嗰、那个嗰、那个行出去海皮咁样嗰个做法、其实你根本都系做得唔好嘅、哦，咁你仲有一个问题就系话。新政府总部落成之后，嚟紧嘅七一会系应该会系最多人嘅游行示威嘅一次。究竟你点样去唔好话方便市民啦、啊，起码令到市民感受好少少得唔得啊？我唔睇唔到呢班警方会有呢样嘢会做得出咯。亦都好老实讲，呢啲亦都系梁振英指定要警方咁样做嘅咯。讲真嗰句， 都唔使噶啦。咁呢个局呢个处长都系识得做噶啦，真系。 自动波啦。 系啊，咁你话，咁你话，同埋即系好老实讲，再加上即系最近而家都好讲紧，又话有个名单，又话专及住嗰啲游行人士噶嘛。咁我就觉得，喂，大佬，你警方你系做，你咪做得光明正大啲咯。我哋做市民去游行嗰啲，其实嗰啲行得正，企得正噶啦。老实讲，有真系犯法嘅，你咪拉佢就咁简单啫嘛。 佢唔系净系佢要睇住你嘅行踪。今日我睇完一份报纸咧，就话有个女警跟住阿女长毛阿莲姐。被人影到一路咁跟住佢吓，然后就要问佢喂，连姐，你而家去完游行之后跟住去边啊？咁仲要问佢，佢唔答佢咧，就一路咁跟住佢。喂，咁明显啊，大佬而家 系啊，咁我都想讲两句政治助理嗰度咧，即系我好认同头先嗰位朋友讲得啱，其实真系染红噶啦，老实讲，即系你即系如果你俾阿陈染成功咗咧，咁你根本其实嚟紧，我相信其实好多好多所谓嗰啲政治助理啊，佢根本就系要培训呢班人。其实已经唔系港人治港噶啦，开始系惊人同埋染红去治港噶啦嘛，老实讲。咁但系问题就系话，我哋做市民嘅唔可以俾佢咁容易有呢啲位咯，开咗呢啲位咯，你不停咁样去培公然去培训佢哋所谓嘅政治人才咯。 红色子弟兵， 我哋今朝早喺高等法院嗰个司法复核都系咁样啫嘛，大佬要揾钱嘅，大佬未啊，我而家去法院， 系 分分钟会输嘅，大佬输要俾堂费一堂咯，可能十。 决定今日受唔受理啊嘛， 系啦，决定今日受唔受理啊嘛。如果受理，咁我哋就有机会啦。 系， 如果唔受理就系玩 输硬啦就。 咁我哋攞法援都攞唔切啊嘛，因为攞法援三十几日啊嘛，三十几日佢都做完工啦， 都做完啦， 系咪？ 收咗工啦， 所以呢铺系个政治意义比较大。 系，冇错吓， 个姿态要表达嘅。 系吓啊，咁今日就决定受唔受理，几多点啊？ 应该差唔多噶啦， 差唔多噶啦，咁去睇下，今日大家留意住呢个新闻啦，系嘛？ 应该中午新闻应该有啲结果啦，应该吓。咁我哋今日咧就好多谢阿黄毓敏嚟啦，但系听日你仲要嚟喎。咁啊，头先咧我哋听众提阿黄杨达，咁啊皇上听日会嚟噶吓。 系，真系大件事。 咁我哋希望咧佢都好似上一次嚟嘅时候一样啦，嗰啲系助语词咧要 因为呢个电台唔讲得嗰啲， 同个网上嘅空间唔同啊。因为网上台唔需要受呢个节目嘅， 我哋做咗网台几年咧，真系惨嘅，即系冇乜节制，惯咗啊，开口乒乓 咁咯。系啦，咁我哋要多谢吴志森咧就。我哋做嘉宾主持咁啊，再有机会同你一齐做节目啊。 OK， 拜拜。 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而家时间系上昼十点。 香港航空每日三班直飞上海，快啲上 HongKong Airlines.com 订飞啦。